大家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当然是有身体健康，热爱你的生活，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最好就是无忧无虑，那就真的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开心又风骚，今日又 go go go， 我是小张张。 大家好，我是鸭仔。 大家好，嚟到星期五啦，八月最后一日，俾一个B B 级嘅 I Q 题，大家估下。 唉，咁唔估啦。 O K， 我估， 我系估，我估，我系 B B， 我系 B B， 我系大 B B， 系啊，你系 B B， 我取消，唔系。 我赞成你咁样做。 我系马小强，我系呕。 系啊，肚中有凉气，佢咁样讲。 喂，早晨，早晨啊，礼拜五啦。尾巴已经嚟到啦，不过呢天气又好热嘅，酷热天气经过生效，30度气温，相对湿度83%，黄色嘅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生效。今日有阳光，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微至和缓东风。呢、这个周末都系有骤雨，有阳光，拥抱住我哋呢一个暑假的尾巴。准备迎接下个礼拜学生要翻学咯。 holiday mood 啦，下星期嘅早上十点十九分，听紧风骚爆人。 各位同学仔嘅话，有准备开学啦！ 哎呀，未揾翻个书包啊！ 系啊， 冇错啦。下个礼拜开学之外咧，嗱，学同学仔开学啦，咁跟住咧，翻工嘅朋友迎接咧一个比较咧会丰富啲嘅路面交通啦，咁所以咧出门口咧早少少啦。 你唔好掹整咯，知唔知啊？ 唔好拨人喎，知唔知啊？ 人哋翻学系真系 系啊， 系真辛苦嘅， 系啊，冇错， 系啊， 都讲嘅，都讲嘅， 唔系我就唔想你一早心情唔好啊！ 你翻嚟啦，早嗰两日你冇呢啲说话 噶，哎呀，得罪得罪， 忍咗两日系咪？好辛苦，今日要爆发， 爽唔爽？ 诶，未够啊！ 点解你成日答佢都系呢句咁嘅说话嘅？你 成日问我啊嘛，佢成日问我， 唔系啊，咁你问乜嘢咯？咁你问问定啲方法， 开唔开心啊？开心唔系，最紧要开心啦，系咪先？玩个开心嘅心理测验好唔好啊？想唔想啊？ 你提到唔到我话， 唔到我话唔好咩？咁就变咗你唔开心。 系啊，咁啊情何以堪？ 好嚟，准备几条嘅吓。第一条，你谂住你喜欢的人，你脑海里边啦，我唔知你喜欢边个啦。咁咧，你想会帮佢咧？ 好多个， 谂一个啦，唔好咁贪心啦，一个。 我真系好多。 咁跟住咧， 我都系啊。 系啦，我谂边个？ 如果你要同佢即系喺个面上加啲你觉得得意嘅公仔啦吓，五样嘢你会加啲乜嘢咧？第一眼镜，即系好似玩咁，好画个眼镜先。第二加个啊加顶帽。第三须，咁当然如果个女仔都可以玩玩啫嘛，系咪？所以唔好话，诶，佢女仔加唔到须啊，唔好讲呢啲。 加汗毛咯，做咩唔得啫？ 有美人须。 美人须顺嗰啲咯。 跟住第四个。加一粒痣，一粒一点咁样。第五加粒眼泪喺个眼下边。好，眼镜、帽、须，一粒痣同埋眼泪，系啦系啦系啦。你想听晒啲问题先啦，定系我而家讲咗？ 听晒先， 听晒先 系嘛？我即系每一个答案， 有几题噶？ 就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答案， 冇错。 咁不如每一个问题每一个答案咯。 系咯， 好 唔好啊？记得啊， 冇错。 嗱。如果你咧想喺佢面上加啲咩元素咧，第一眼有冇人加？ 你加咩先？ 我唔睇答案住啊，我等下问先吓。眼镜，我加顶帽。 好， 我加顶帽。OK。 眼镜， 眼镜咧， 我拣字。 嗯。 好，阿 Sarah 拣眼镜嘅。 眼镜。 喺爱情之中，你最重视嘅系乜嘢？就系对方嘅智慧啦，即系佢到底脑袋又聪唔聪明啊？或者即系会唔会有啲特别谂法？ 同意啊，蠢嘅人真系。即系唔好话，即系得罪啊！有时真系 唔系，未必睇下你系乜嘢？你系聪明嗰一方嘅话，都系，因为如果对方真系 get 唔到你讲咩，同你唔升咧，系好嬲， 好辛苦嘅，系 系 好啦，冇好，你冇拣冇，我拣冇嘅。你揾嘅另一半，你最重视咧有气质同埋， 咦唔觉喎， 独独特嘅味道嘅，有气质， 我反对 嘅味道嘅。 跟住嗰啲又唔做啦， 你同唔同意先？ 嗯，听埋佢其他嗰啲先。如果佢其他有嘅，我哋觉得佢应该拣，但佢冇拣嘅，我哋就唔做，好嘛？ 系好， 好第三个。 愿闻其详。 系咯，因为冇可能气质，你嗰啲啊，冇咁讲，系啊，冇咁讲，系啊。气质呢样嘢，但系气质呢样嘢好难讲噶嘛。你觉得佢有气质，但系可能我哋觉得系第二啲嘢。 又或者佢喺你面前即系流露到啲气质。 气质呢一样嘢咧，其实都几漂浮嘅，即系几空泛嘅。不过我觉得外形咧都系。流露住一種氣質嘅，即係 佢而家包底，佢而家為自己包底啊！嘿，你真係 可能胡鬚啦。 咩叫做咩流露咩氣質啊？ 唔係即係我話氣質同外形其實都係有少少等號嘅，因為氣質係一種你 feel 到嘅睇到感覺。 氣質係你 feel 到嘅。但系你中意嗰啲系眼睇到嘅， 系啊，过咗就算啦，系啊， 所以一定唔系气质啊嘛，即系睇唔到嗰啲嘢。 唔系我要同你持相反意见，咁样balance啲。 到我未？好胡须啦，如果你加咗胡须咧，即系话你喜欢一啲咧事业成功，或者有一啲咧喺事业方面有佢一定嘅吸引力嘅，即系佢做嘢系有佢嘅。 呢个似乎系男对女对男， 系冇错，我都觉得。 嗯，紧要继续 都系嘅。好字咯，阿小强，你咧系。奉献型嘅人，当对方需要你，会让你感到满足，即系你又要一啲咧， 被需要， 被需要嘅，系啦系啦， 即系你要被需要， 喜欢嘅， 同意啊，同意啊，同意。 眼泪啦，如果 有边个唔系啊，其实 系啊， 如果唔被需要嘅话，咁你走得啦， 唔系系咯，自己一个人先咯，终老咯， 终老又唔好减，唔好零去到一百，有中间嘅， 咪系咯，眼泪啦， OK OK OK， 你喜欢一啲性格。 温柔体贴，识得照顾人嘅伴侣，或者识得照顾你 嘅。呢个咩话？ 呢个咩话？眼泪啊！ 眼泪啊！ 温柔 啊嘛，体贴， 温柔体贴，照顾你嘅伴侣。 我觉得阿咪咪应该拣呢个。 佢唔中意呢啲噶。 又唔中意噶？ 唔中意呢啲噶？ 你唔好，你唔好帮我发言。 唔系你将边个套落去先？ 佢中意呢一啲，但最后屘佢唔会拣呢只。应该咁 讲，明啦明啦， 佢中意呢啲，但系最后屘佢唔会拣呢一啲。即系如果你有另外嗰啲嘅，就系咁嗰啲嘅话咧，佢会拣嘅。你唔使唔望我嘅。 其实会照顾人嗰啲咧，系真系可以令你好舒服。 系啊， 如果你 但系如果有个靓嘅。是咪有个合乎你嘅？其实你系外貌协会嘅人嚟噶嘛？ 你依家舒唔舒服啊？ 系你依家外貌协会啦。 你依家舒唔舒服啊？ 咁你要外貌到先得噶。 你依家舒唔舒服？你答啊！ 我唔答。 哦，得啦，明答。 你以后都系咁样对付佢，知唔知啊？你唔好吓人哋问你，你又答。 我系都唔答。 我答冇所谓， 冇 所谓。 冇问题，冇问题。最紧要我哋开心。 我开心，听众 又开心、啊， 我仲开心。喂，嗱，呢个咧就有少少，我唔知道你需唔需要 第二题， 唔知道你需唔需要笔啦，因为佢系一个字吓。 好、okay, 有笔啦， 日头个日，日子个日，大家知点写啦？ 加啲嘢落 日子个日系啦， 好 加一画，以下五个字，冇白字， 冇 白字。 O、okay, K， 你拣，你话啦。 冇啊，有。啊、你玩过呢题系嘛？ 冇玩过，因为呢啲好易啫嘛。 甜啊， 五个字，油你油个油， 系 甲月个甲。耕田个田，眼目个目，同埋最后咧系一个蛋字， 眼目 个 目， 我拣田啦， 眼目 个 目， 谂啊谂， 好嚟即刻， 好，我拣一个蛋字，好，第一咯，如果你拣嗰个油字，第一个先吓，你油 自由个油， 系啦，你而家状态非常好，前景一片光明，无论做乜嘢都系最好嘅时间，好啦，甲乙个甲啦，虽然你有好多担心同不安，但系你保持住好好嘅状态，同埋呢啲烦恼都系暂时嘅啫。好，田字有冇人拣？ 好， 你阿马先生，你对未来嘅事情有不确定啊，因此好容易对正在做嘅事渐渐感到咧冇乜心机，唔想做嘅咁、样，系咪啊？ 我对住你系 眼目个目， 好大嘴啊！ 到我，好嘈，听住。 你好慎重严谨嘅性格，所以无论交友做事。都是很小心有些顾虑，然后即你不会即刻就决定，你会考虑清楚了这个朋友应该交友呢，或者这件事刚刚做呢，你会想清楚先做的、不是很冲动派。好了，蛋啊，你是行动派，总是可以心想事成，你的梦想通常都能如愿以偿的。 你拣蛋嘛、 是啊， 其实我想拣曱甴的曱。 同埋夹夹杂个夹，我就夹夹杂个杂， 同埋杂， 或者叫 冇白。我白我讲咗啦，冇啊佢。好，第三题。 第三题，咁继续玩啦。 咦，唔系，点解有第一条四个答案，第二条 我点知啫？我写噶嘛，系 嗱，你开始发脾气啦，忍住，忍住。 咁嘅发脾气咩？ 嘛呢啲。好，第三题， 嚟吧。 嚟。 好啦，嗱喺。诶、哎，呢、這个睇下先吓，对唔住啊，揾翻头先嗰条先。好，這個、呢个咧就系咁样讲嘅。如果咧你喺呢一条路上边，一条山路上面啦，有座山啦，你会想加啲乜嘢落去？面前有座山，第一松木树木个木啦、道路即系你画一条路落去，画一个大石头，画一个湖，或者画一朵云。 云 云系嘛？好 路 好。 去路云， 我话条 路， 你话咩话？ 你都唔系路， 我路啊。 O K， 系啦，佢路我云。 我唔拣你，你系路，你系云，咁我拣个湖啦。好，睇住啦。如果你喺呢个山度加咗以下嘅答案咧，就包括有 松木、 松木或者石头都系啊，两样嘢都一样。你嘅性格比较执着，同埋一个用情专一嘅人。路啊，路强，你嘅妒忌心强啊，容易起身厌旧啊。 系啊，我系啊，啱啊。 到我啦，湖啊，湖咧嘅人咧比较缺乏自信，经常要人陪伴喺身边鼓励佢为佢打气嘅。好啦，都问咯， 加油，咪加油， 我多谢晒。 佢有自信， 多谢你， 但系佢系需要人哋赞佢，因为佢系狮子座。 哦，好叻啊！ 系啦，系需要人哋赞佢嘅。你话佢好叻啊，咁佢就最开心噶啦。所以嗰日你记唔记得啊？阿 Rachel 咪话嘅，话佢好闪耀。我就话你 笑晒啊！ 系啊，我话你唔好同我讲，你自己亲口同佢讲。系啦，你唔同我讲唔系唔得，但系你同佢讲会更好。 冇错啦。加分喎， 冇錯，因為我唔會轉述俾佢哋，係咁 樣 到我。 好啦，雲咧係防禦心比較重嘅人，比較難對陌生人咧係打開心扉嘅咁咯。 一半半啫。 我唔係睇咩人啦、啊，陌生人。 係啦，佢有時同啲陌生人好快就 係啊，好快塌著。 有冇塌著我唔知道。 因為親愛的陌生人，所有嘅陌生人都親愛。 Strangers， 純粹遊戲，唔好太認真。 Strangers 。 好嘅，今日一样喺答半之后，即系十二点会有点唱交嘅时候咧，话俾大家咧几次打电话嚟啦。同埋今日有一个临床心理学家同我哋玩，你又知唔知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黎奥运内地健儿访港团继续访港行程，部分健儿朝早参与特区政府在将军澳消防及救护学院举行的纪律部队交流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警务处处长萧泽颐等多个纪律部队首长以及中联办领导出席活动，内地奥运健儿坐开篷巴士进场。活动期间举行升旗仪式，奏唱国歌，警方剑指虎装甲车、民安队紧急救护车等多架纪律部队车辆展开巡礼。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最新调查显示，填补职位空缺极度困难的企业比例由过去几年的三成左右降到最新的一成六，是两年来最低。但是酒店、餐饮、物业管理和建筑等行业仍然面对人手压力。学会政策倡议及研究委员会联席主席恩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政府近年积极从各地引入劳工，填补部分本港的职位空缺，加上整体经济复苏速度较预期慢，机构在招聘方面比较小心，都令到人手紧张得到舒缓。酒店营运总监、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在同一个节目说，本港面对人口老龄化，愿意从事清洁房务的年轻人不多，基层劳工亦都未必愿意跨区工作，他希望政府为旅游业界度身订造合适的输入外劳计划。世界卫生组织说，以色列和哈马斯已经同意将会在加沙有限度暂停冲突，以便在当地为儿童接种小儿麻痹症疫苗。世卫驻巴勒斯坦代表皮佩尔科恩说，根据同以色列的讨论和协议，加沙中部将会在9月1号开始疫苗接种活动，为期三日，期间将会实施人道主义暂停，而加沙南部和北部之后亦都会分别暂停冲突三日，以便展开疫苗接种活动。皮佩尔科恩说，以色列方面亦都同意，如果有需要，每个地区的人道主义暂停可以延长一日。以色列暂时未有回应，但是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星期三晚曾经说，有关措施并不是停火，而哈马斯就说支持联合国这一项人道主义优先。 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一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日间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73点，升187点，总成交金额39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37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330点，升17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18.9，升3.2；盈富基金18.58，升2.1；腾讯控股381.8，升4.2；恒生中国企业64.92，升7.6；阿里巴巴79.8，升7.5；小米集团19.44，升5.6；中国平安37.2，升1；比亚迪股份237.6，升10蚊；港交所240.8，系升4.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7，日元144.78，瑞士法郎0.847，加元1.349，人民币7.096，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07，澳元对美元0.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7。日经平均指数报38,585点，升222点。港金报23,410元，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516美元，卖出2,516.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公主道啦，咁较早前啦，公主道去红磡海底隧道方向近住爱民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噶，就系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红磡警署对出。咁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头先讲咗啦，塞到去红磡警署公主道，咁但系东九龙走廊过海就正常翻，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里安苑。西区海底隧道咯，而家九龙入口咧就去到奥运站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电车厂对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碧街；佛光街去翻海日豪苑方向，近住忠孝街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另外大角咀的通州街由于有爆水管，介乎太子道西至到菩提街的一段通州街唯一行车线封闭，即是封了一段的通州街，影响到现在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去通州街，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去通州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景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白日梦我》完结篇。 林宇经母亲突然患上重病，而沈卷一边要专心射击比赛，另一方面又要奋力维持舅父留低嘅人气店，加上各自要为毕业后嘅前途作出抉择，成长为二人带嚟嘅压力，佢哋嘅感情又受唔受得住考验？ 国剧夜场《白日梦我》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三十日 CIBS 人人广播 展能力奇新人类， 每十年一次嘅港澳动物周嘅慈善活动啦。我同你系 partner 嚟嘅，我摸一只手，你摸一只脚，个掌握会唔会有困难啲咧？ 前港队残疾运动员张伟良， 因为我知道咧，自己一边大力一边细力咁样去走啦，又要跟得上，又要克服海浪咧，所以咧以当时候嘅体力咧，先至可以应付得到咯。 更多残疾人士力奇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展能力奇新人类》。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咦，巴士就到站啦！阿伯，我骨头打鼓，梗系要早啲企定起身啦。 小心啊，爷爷！等巴士停车，我先扶你慢慢落车啦。 我是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你，巴士有机会随时要急停同埋转弯，所以一定要等巴士完全停定咗，先好喺车厢走动啦。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嘅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畏。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呢一滴水未免太多功能啦啩。 挂念流世上，如间中更改几个对象，通过相机窥探每张，无奈发现世事始终空想。谁想面对自己摆脱困局无退避，才记起想假他我孤寂，虽有非谂将爱处起，仍叙述皆悲与喜，照片中永留住你。 佢系一个演员，一个编剧，又有份做导演嘅，今次仲尝试埋唱歌添。对于黄庆南呢一位创作人，佢用水滴形容现阶段嘅自己，希望喺艺术世界中如水多变。作曲编曲监制 Julian Chen， 填词 Victor Lam。 思忆终归终，却也比寂寞空洞。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黄庆南。让照片飞。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兰。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同埋谦卑，因为我哋嘅生命好短暂，每一秒都好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咧，要保持一个小朋友嘅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至1:00，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嘅早上10:08，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睇到一个新闻咧，我令我谂起咧，以前读书嘅时候咧，老师啊，即系嗰阵时啲老师咧，好多嗰啲叫罚学生嘅行径咧，或者做嘅事情咧，都几严厉嘅。不过咧，如果今时今日啲老师咧，仲系用翻嗰啲方法，就好似呢个新闻咁啦。乜话？ 等阵，你受过最严厉嘅 搣 你？ 系啊，有个老师系出名，中意搣学生 的。幼稚园系嘛？ 中学啊，同你一样嗰间学校啊，同你一样噶，系啦，嗰、那个姓黄嘅个老师，咁咧佢会叫马超个人过嚟，咁你佢即系打开你个功课或者系嗰个考试卷啦，摆喺面前啦，你过嚟企喺佢侧边啦，跟住只手已经埋嚟噶啦，就搣即系揸住你嘅手臂，咁跟住咧会指住一题，点解搣一下，再讲呢度点解再搣下， 数学老师啊。 我唔係好記得，但我總之嗰個方法係咁樣，即係佢擺咗一手，你嗰啲叫拜拜肉嗰個位，總之咧 指住點解呢度咁樣錯咗呢一下咁咯？你冇聽過咩？ 冇聽過。 好出名噶喺嗰個租客街。你但係你有冇撞過啲咁比較惡啲嘅，即係會罰？ 小學就有啦，中學冇啊。 冇啊。 小學 你好彩咯。 我從來冇試過。 係啊，幼稚園最驚係咩咧？罰。话混入黑房，但我从来冇见过黑房。你有冇啊？幼稚园有冇传说话混你入黑房咁？ 都系讲嘅啫。 我真系冇，我真系冇，我冇试过被我乖噶，听话噶。 同埋咧， 好 似阿周星驰套戏咁咧，系真系会飞粉笔嘅。你 掟粉刷啊嘛， 掟粉刷 掟 呢个真系会嘅。譬如你倾偈啊，或者你黑眼瞓啊，佢就会伏声一个即系嗰啲chalk粉掟过嚟。 佢会唔会闪？ 咁你咧？你而家教人，你会点啊？ 我而家比较少教人咯，不过我当然而家根本唔可以用呢啲啦。嗱，呢一个泰国佢做咩咧？其实咧有一样经常老师嗰阵时会执我哋嘅就系咩啊？头发啦，男仔嘅头发啦。咁咧就呢一班学生咧喺今时今日咧，当大家已经经常会有一个社交媒体咧，就将成个情况老师咁样罚我哋，你哋话啱唔啱？咁咧就摆晒上去啦。咁啊，你可以话佢叫做公审嘅咁样。佢做乜嘢咧？佢就嫌佢哋头发太长啦，违反校规。就自己揾剪刀剪咗佢最顶嗰度，剪到冇晒，变咗一个叫咩啊？地中海系河童头啦。咁咧，佢哋试啲学生试过想去理发铺补救，但系补救唔到，因为系净系呢一个中间位冇咗，你都唔知点补救。咁所以大家都好不满。 铲晒佢啦，唯有 咯，因为你系剪晒佢咯，系啦。我又谂翻，我哋嗰阵时咧，啲老师都系咁嘅，头发唔得啦，你过嚟。佢嗰阵时咧，我仲记得一个老师即系用嗰个耳仔个位啊，嗱，你嘅滴水唔准过耳仔，过咗咧就要剪咁样，佢又唔会专，即系佢唔会强制剪你嘅，就唔好似呢个泰国老师咁。但系佢话今日翻去扭剪头发啦，咁样。 我哋头发真系唔理嘅，冇人理。 我系咯，即系我觉得有时间校啊，同埋我今日谂翻头发长啲，咁又点啫？系咪先？即系有几 唔 系 佢觉得风气 啦，系 啊， 即 系溜溜悠悠， 即系等于你要着校服就个个都要着校服，你唔可以话就 系 啊，我点解要着校服啊？点解要咁样？ 中学生系即系嗰个年纪系要遵守啲规则嘅。 要遵守规则之余嘅话，我觉得啊，但系就会咁样嘅。你有啲嘢嘅话，你系罚唔到嘅，系嘛？我哋总会有办法，会令到。自己型啊， 反叛期啊嘛， 唔系即系我意思系话，就算你要我着校服啊，或者啲头发要点样啊，你总会有办法系会令到自己过得到。 你有冇搞你条校服？ 接上接落嗰啲啊嘛，系咪听闻有 嗰啲？我真系冇。 哦，你好怪 喎！我真系冇，我系唔会喺呢啲地方度反叛嘅。 哦， 系啊，因为我觉得就系呢啲咁嘅位嘅话，你反叛咧，因为你个标准话俾你听。你是就話係，唔係就唔係，係冇得拗噶嘛，係咪啊？你嗰條校服裙係要過膝嘅，就係過膝噶啦。當然佢可以接咗佢咁嗰啲咁嘅嘢，我唔知道，我唔會做呢啲嘢噶嚇。我係由細到大我都唔會係偷雞啊，求一個快樂啊，跟住喺你面前咁樣，即係我係唔會嘅。但你話喺其他嘅地方，我度會反叛嘅就係，如果有一啲嘢，我覺得你講得唔啱嘅，我會拗。 係 啊，即係咁樣咯，我會挑戰咯。就是我就不会在这些位置来去就是觉得校规我要犯校规。校规就是校规你就是要遵守。 明白 吗？明白吗？这样就好是没得咬的这件事是就是的了。你要读他的学校你就是要穿他的校服。他的校服是要怎样的你就是要怎样。他的头发是几长的就是几长几短的就是几短不要咬。 所以呢同学仔们快点去剪头发了今天。 是的。 今天星期五了。 不单止剪头发了如果你。 抹晒啲指甲油。 是的。或者你染了头发那些呢 整翻黑佢。 整翻黑佢。 是的没办法。 是的我其实你不是翻学的时候都认得你的。 是的不是这样。好多人都 系 啊，整翻啲黑啲头发， 真系冇乜问题啊。 同埋好似电发都唔得噶嘛，系嘛？ 电发我唔知 喎。嗱，染发一定唔得啦，系咪？ 穿耳好似都唔得，穿耳仔啊， 戴一啲饰物都好似唔得。啊，系啊。 我唔敢讲，系咪应该可以？但系唔系嗰啲叮叮氹氹啲钻石耳环咯。如果你戴个圈咁，俾唔俾？ 整个黑色嘅， 系咪都唔俾噶？ 问下啲校长， 系问翻啲校长 先。迟少少嘅话，我哋你又知唔知嗰啲校长翻嚟啦？ 下个礼拜 暑假啦， 下个礼拜五， 我哋就可以问下佢哋究竟同以前 好啊？ 有冇啲乜嘢嘅校规同以前系好唔同啊？但如果你咁样比较嘅话，冇得好比较，系嘛？以前嚟讲嘅话，系啊，你头先你所讲嘅所有嘅嘢嘅。其实都冇事噶，但系你而家你试下掂下佢啊， 啊 你告你啊， 你就罚企罚企都唔得啊！ 依家啲电话都要带啦， 系啊系 啊, 啊， 以前唔带得， 啊、 以前咧就翻紧学嗰段时间要散机，但我唔知而家佢哋系咪仲系一样咯？ 唔知啦， 系、 啊、我谂各有各嘅学校规矩咧。 規矩是要守的， 是啦， 節目是要聽的， 都要開心心。這兩樣我不知道有沒有必然的關係，這些我就會爭論，讓我先想 想。 I believe 그댄 곁에없지만이대로이별은아니겠죠 I believe 나에게오른길은조금멀리돌아올뿐이겠죠모두지나간그기억속에서내가나를아프게하며눈물을만들죠나만큼울지않기를그대만은눈물없이나편하게떠나주기를언젠가다시돌아내가아파할까봐그대는울지도못했겠죠 I believe 흐르는내눈물이그댈다시내게돌려주겠죠자꾸멈추는내눈길속에서그대모습들이떠올라눈물을만들죠나만큼울지않기를그대만은눈물없이나편하게떠나주기를언젠가다시돌아올그대라는걸알기에난믿고있기에기다릴게요난그대여야만하죠나그댈알기전이세상도 港队运动员打气。 陈瑞琳在巴黎残奥会女子 S 十四级一百米蝶泳赛事中勇夺银牌。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港台没有不可能，巴黎残奥 ，IGHK Inspire Spirit in Motion。 老师为咗令学生投入到古诗入面嘅情景，要出奇招啊！ 练呢个朗诵嗰阵咧，佢就带咗啲古代嘅嘢翻嚟， 系咩嘢古代嘅嘢啊？ 嗰啲刀啊、服衫啊嗰啲，有啲袋入去。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中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活着就是一种经历，对每一个人来讲，生活这个世界上就是人生一种经历，会遭遇各种的事情，讲真亦都是一种过程来的，其中的心酸困难悲欢离合就构成这个人生的全部。不过虽然大家都过一辈子，但有些人活得安然若素，活得岁月正好，但有些人活得苦不堪言。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分别，就看你用什么心态去对待。以下跟大家分享六个字，头那两个字是叫经历。人活着就是一种经历，在每一天里面永远都不知道你会经历什么，是酸甜苦还是辣呢？这些都是人生的调味料。在物欲横流的人世之间，做人就会经历苦的了。人生百味，苦当其首。尤其是一个大人的世界里面，每一天面对工作、经济、家庭，压力真的太大了。你见到有些人可能表面光鲜亮丽，实质背后是难以启齿的苦和攰。不过古语有云，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如果不经历风雨，又怎会见到彩虹呢？好多时候世间皆苦，唯有自渡。当你真正挨过咗啦，你会发现呢一种苦其实都几甘甜。唔理系经历生活嘅苦或者攰或者感情，当你真正经历咗之后，就会明白呢啲只系常态，冇挨唔过去嘅困难嘅。另外两个字就系心态啦。点解要讲心态？其实一个人的未来是由自己创造的，而那些离不开你的心态就是保持怎样的态度去面对人生。如果你能够保持积极的心态，学会忍受、宽容、淡然，那一切就会往好的发展。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唯适量过人者能知。一个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保持宽容的心态，对人对事始终有自己的格局，不会过分计较的话，他的人生一定会很美好。你维持怎样的状态生活，人生就会照你想的那样发展。另外最后两个字就是追求。关于生活，每一个人都会追求自己喜欢的方式，怎样对待生活，生活就会怎样对待你。假如你过度追求物质、金钱、名利等等，这些就是烦恼的根源。人为物累，心为形役。一个人如果对于物欲的欲望太多，心就会被压迫。反而保持简单生活，珍惜你拥有的，才可以简单快乐地活下去。人生是一个断舍离的过程，到最后那日乜嘢都带唔走嘅，倒不如保持简单嘅生活方式，将生活变得简单一啲。生活简单，内心宁静，你嘅快乐就会长伴身边。祝每一个听紧嘅朋友们过一个愉快自在嘅人生。 不知道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只知道逝去光阴不会再回头。每一串泪水伴每一个梦想，不知不觉全流走，不经意在这圈中转到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每颗冷酷眼光共每声有善笑声梦已长流，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几多辛酸也未放手，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只 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痛来得失我低头。这圈中穿到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每颗冷酷眼光共每声有钱笑声梦然因一上头，我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透。 徐小凤嘅顺流逆流去到早上十一点钟噶啦吓，咩翻嚟咧？你又知唔知 道？犀利啦！我哋一阵间会请嚟个临床心理学家， 劲、啊！ 会即席咧同大家咧都会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嘅。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睇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啊！一百分。 香港电台第二代，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阳， 放松快活人。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 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一早上十一点踏二啦，风骚快活人已经去咗第二个钟头，记得电话号码系咩啊？ 一八 七二三八八， 打嚟做咩啊？ 点唱？ 好啦，今日我哋嘅靓女嘉宾好犀利吓，临床心理学家陈咏超博士。 Michelle， 早晨， 大家早晨，大家叫我 Michelle 得噶啦。 系啊， 早晨， 我已经叫咗个 Michelle 好耐啦。 系啊 ，Michelle 好靓啊。 嗱 ，Michelle 咧，咁其实就系临床心理学家啦。咁啊，当然我哋要从呢个最根本嘅了解一下先嘅。咁啊，其实咧，我谂对于心理学家，有啲人会讲咗叫心理医生，其实唔讲得嘅，系咪？应该系讲系心理学家。不如由一个初步去理解一下先啦。系啦，点样系为之一个嘅就系临床心理学家咧、 ？OK， 其实嗱，临床心理学家英文咧就叫 clinical psychologist 啦。咁、啲人通常都话：咁你系咪做心理医生噶？咁其实我哋唔系医生，唔系一个 medical doctor， 亦都唔系即系可能心理医生啲人以为系精神科医生 psychiatrist。咁、我哋就唔系嘅，因为咧psychiatrist 咧，譬如心理即系精神科医生咧，佢哋真系读呢个嘅医科 MBBS bachelor in、即系 medicine and bachelor in surgery 咁毕业嘅。咁、我哋咧反而就系可能 bachelor 就系 major in psychology。 哦， 系啦。咁喺香港里面咧就读咗个 postgraduate 嘅 degree 就叫 master。咁、就係譬如我咧就是、Master of Social Sciences，、就係 Clinical Psychology 個 major， 即係臨床心理嘅專科。咁、就係 under 一個嘅碩士課程，咁、有實習啊，有剩嘅咁咯。咁、所以我哋就係、要用把口揾食嘅、就唔可以俾藥咁樣。做嘅嘢係唔同，做心理治療唔係俾藥嘅， 即係個方式係以談話嘅方式，即係同佢傾偈。 係啊，你可以話傾幾個即係啲有系統嘅一啲嘅心理嘅治療嘅方法，或者同啲 clients 講一啲嘅工具，去教佢哋啲方法去治理自己嘅情緒困擾咯。咁、但係我哋就唔會俾藥，亦都唔識俾藥，亦都唔知俾啲咩藥。 咁係咪一定要好似咧就係我哋睇嘅即係陳慧琳咁樣嘅？即係譬如可能佢嚟到嘅話，一定要瞓喺張牀嗰度啦，跟住咧就有鐘擺啦等等。其實呢個係咪我哋大家 誒嗰張牀係要黑色㗎？ 理解咗 只梳化好舒服， 係啊， 冇、 錯， 一個鐘頭就要趕佢走啦咁樣。 係咁，其實咧我哋真係唔係臨喺張牀或者喺個 coach 或者喺個即係好舒服咁樣攤喺度做嘅。咁、可能做戲會可能有啲人做催眠啊咁，但係其實心理治療唔係淨係就係催眠嘅。咁、我哋通常就好似我哋而家咁樣，譬如我哋而家喺個錄音室個對話，即係個 L 字嘅位啦。咁、即係譬如我坐喺一邊，然後就對住你去傾即係有個舒服嘅距離。咁、然後就大家去了解啊，你有啲咩情緒困擾啊，有啲咩問題啊。咁、我哋就慢慢去對答咁樣，亦都唔會話 TikTok 咁樣去做呢、這個即係做卡通片或者做戲嗰啲，好似催眠咁嘅。咁當然有啲人可能會嘅咁。咁、然後我哋就會都有個時間，可能每一隻五十分鐘至一個小時。咁、但係當然啦，譬如第一節嚟啱啱嚟第一節要了解多啲嘅情況，就可能個半鐘。咁、都 depend 就睇下個狀況，個病友即係個 client 係咪好攰啊成。 我想問啊，其實咧通常揾得你嗰啲人咧，係唔係一啲工作好繁忙嘅人啦，定係一啲我哋諗唔到？例如話，而家有啲人都講啦，細路仔都幾唔開心喎，有時有啲讀緊書壓力都好大喎，即係會唔會最邊類人最多係會係你 client 咧？ 咁、我諗每個臨床心理學家佢哋嘅 specialty， 佢哋嘅專長或者做嘅機構都唔同。咁、如果為我自己嚟講咧，因為咁啱我而家咧就係、一個私人執業嘅，咁好多年前我喺醫院啊，喺大學度做輔導咁樣樣啦。咁我就專睇青少年同埋大人嘅，又咁啱有好多 young adults， 即係啱啱讀緊大學或者出嚟做嘢。咁、確實好多時候個問題係咩咧？就係、可能係工作壓力啦，尤其是譬如可能啱啱第一份工，有好多工作壓力啊，唔知點樣面對，又唔知點樣 喺度。可能又唔慣啦， 俾人恰又唔知點面對。咁、但係有時候有啲大人可能三四十歲，甚至乎專業人士都會有啲唔同嘅工作壓力啊，轉工定唔轉工好啊，或者升定唔升啊，定去外國讀書啊，即係其實係啲好普遍、好 daily 我哋日常見嘅問題。 呢啲嘢唔係應該同朋友講嘅咩？ 固然同朋友吹下水啊， 同朋友講嘅嘢嚟。 固然係可以朋友傾下偈啊，吹下水啊，咁樣都可以。咁所以其實 一個專業嘅意見。 我諗嚟見我哋分幾個層次嘅，即係你可以係去到譬如有情緒病，抑鬱症啊、焦慮症啊，咁嚟見我哋啦。咁亦都可以係一啲個人成長、一啲壓力嘅問題都可以嚟睇我哋。咁但係通常附帶住唔係淨係工作壓力嘅，即係可能都話咁我讀唔讀書啊，或者細個可能曾經受過啲創傷，俾人蝦過啊，又或者甚至乎有好多中學生會嚟見我，即係可能係同時間嘅，可能係讀書壓力。又加埋讀揀邊間學校，跟住女仔朋友又唔睬我，跟住我同唔同呢個人拍拖，跟住阿媽又鬧我，即係又或者諗起一啲陰影，好唔開心。通常都係 multiple stresses， 即係有好多嘢同時間發生嘅，唔係話即係單一個問題。咁但係當然我哋見佢嘅時候，可能第一步係 crisis management， 可能佢急啲嘅問題同佢處理咗先。咁、如果佢想再探究啲深入啲嘅個人成長問題，咁我哋可以再同佢哋去傾咁樣咯。 頭先 Michelle 有講到啦，就係話其實咧，如果要幫一啲你哋嘅 client 嘅話咧，係、有一種唔同嘅方法嘅。咁、其實咧，我哋理解嘅就係頭先嗰啲瞓喺度，跟住咧俾佢瞓一覺，跟住就同佢傾下偈咁嗰只啦。係咪有好多種唔同嘅方法都係可以幫助到你哋嘅 client 去了解自己，或者嘅就係可以喺呢一方面嘅話，即、就、係、是、可以幫到佢哋嘅咧？係咪有好多種唔同嘅方式㗎？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 係咁，當然啦，喺臨床心理專科裡面，通常就係心理治療啦，或者啲心理教育啦咁樣。但係在我自己 personally 嚟講，我覺得其實好多方法咧都可以幫到啲唔同嘅 clients 嘅嚇。咁、譬如可能，譬如心理治療有可能成日普遍聽嘅認知治療行為法啦，或者情緒主導治療法啦，即係可能透過去調解人，教人哋學點樣調解你啲情緒，了解你嘅思想点样影响行为呢啲。咁、另一个地方，譬如我自己会做好多叫 preventive 嘅嘢，即系啲预防性嘅治疗。我会中意搞啲工作坊去帮佢。我成日都觉得病人嚟揾我哋咧，搞啲讲系寻宝嘅。即可能你会觉得他们好像很病态，有抑郁症啊，有病，好像很多病态的模式啊，又想埋一边啊咁、但我成日可能一嚟第一样嘢，我就话其实不是我帮你，是我帮你帮自己。我哋嚟呢度是一个 journey of self discovery，我同你寻宝啊， 发现自己， 一起 一个旅程嚟嘅。 发现一啲你自己宝贵嘅一啲嘅内在资源、心理资源，咁点样 make use of 利用呢啲资源咧，去帮自己面对你日常生活嘅挑战咧？即可能系压力，可能同人闹交，咁可能系一啲工具上嘅去沟通嘅技巧，可 能是一些深层次的，我跟他谈怎样去处理自己的情绪。 嗯、 但我经常都说，即你逐步逐步去发掘自己，就算你日后不需要再来看我， 嗯、 我试过一些 client 说、哦、可能十年后回来 send 张卡给我、啊、你的种子，即我很感动、嗯、你的种子种了在这里， 生长起来， 然后就变了一棵树，现在大风落雨我们都有这些种子、 嗯、 我想是就是这样的种子、 嗯、 但有时候即除了来见我们，可能你去做运动、 嗯、 你去旅行，或者认识到一些很好的朋友，即我经常觉得很多元都可以帮到他们的、 嗯、 其实作为家长或者朋友呢，有时候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种想法，就是去看心理的学家呢，好像就是个人呢应该有些问题啦，这样即 有病啦， 我不知道还会不会有这些这样的比较固有的障碍，思想的障碍，令到有些人可能就算自己很不开心都宁愿屈埋，或者好像 Sarah 就求其找朋友吹下水就算了样。其实我们作为父母又好朋友又好，什么情况之下你会觉得一个人是真的需要找你们倾下偈，会不会你会不会有些即是能够形容出来的征兆，会不会的、嗯、即是忧郁症、啊、或者真的需要找你们帮手，去到咩地步？ 嗯，我谂可以有几个方向去睇啦。第一，可能有样，有啲人冇样睇嘅，有啲就有样睇嘅、 嗯。 即系譬如你见佢平时都开开心心啊，有好多嘢讲啊，突然间可能个样都谢咗啲啊，或者即系连续一两个礼拜咧都 唔声唔声， 唔好声唔好讲嘢啊、 嗯。 又或者同佢平时个样个行为好唔同嘅、 嗯， 有样睇。第二可能 behavior wise 啦、 嗯、 吓，咁即系行为上咧，可能佢平时会日日翻工，突然间又唔翻工，或者小朋友突然间唔想。想翻学，咁当然你肚痛啊，唔舒服一两日 OK 啦。咁、 嗯、 但系长期唔敢翻学啊，又或者系唔敢见面同学啊，又或者即系缩埋成日病埋唔见人啊，咁行为上有个退缩，或者日日都喺度喊紧啊咁样样。咁、 嗯、 但系最重要系你见佢个 functioning， 即系佢日常生活嘅功能咧，系无论工作即系大人啦、 嗯， 或者读书小朋友，有时大人都会读书嘅、 嗯， 或者同人相处啦，喺日常生活当中系有一个好明显、好 significant 嘅 impairment， 即系唔识。应嘅吓，又或者系佢个困扰系好痛苦，你见佢真系好辛苦嘅，咁、 嗯、 所以呢几方面，咁所以行为上有样睇、 嗯， 行为上同平时唔同啦、 嗯， 情绪上可能佢会表达好唔开心，日日都即系好伤心，或者日日都好紧张啊，啰啰挛坐又唔系企又唔系、 嗯， 或者即系可能男仔，我试过有见过考试就每次都呕嘅。 嗯，一考試就嘔、 哦，有啊， 係啦， 係心理影響， 係啦，即係有啲係痛到飛起嘅，嚇、 嗯， 甚至乎只腳唔好喐嘅，有啲再嚴重啲啦，有啲身心症，個個都唔同。咁、 嗯、 另外就係即係情緒啦，係啦，咁另外第三可能身體佢都有感覺，覺得啊，可能周身唔舒服啊、 嗯， 或者肌肉好繃緊啊，或者繃緊到個人都唔坐又唔係企、 嗯、 又唔係點、 嗯、 樣，你叫佢放鬆放鬆唔到啊咁樣。 哇，其實多多奇怪怪嘅。我以前咧撞過一個女學生咧，大學生嚟噶啦，咁、 嗯、 咧有次喺一個 talk 裏邊咧，佢走埋同我讲，佢话你知唔知有啲咩办法可以帮到我咧？嗱，我就唔系你啦，我唔系冇你嘅专业啦，所以我当时我真系俾唔到啲好实质嘅答案。你听下啦，佢话咧，佢每次同陌生人倾偈，佢就会惊到想喊。佢嗰日同我讲关嘢，佢都喊。咁我就，点解你对即系陌生人会有咁大嘅抗拒或者咁恐惧嘅？咁如果你就咁听咧，你觉得点解会有啲大学噶咯？佢唔系一个小妹妹嚟噶，点解佢会咁惊陌生人嘅？ 嗯，其實單一嘅個案好難講話點解，因為可能好多原因。 嗯、 但其實唔單單係大學生啦，甚至乎我認識一啲三四十歲嘅成年人啦，或者啲十幾歲中學生咧，如果佢可能又當然我唔知佢係咪去到一個即係臨床嘅症，甚至乎去睇醫生，但係可能有啲人有啲社交焦慮啊、 嗯， 即係好怕人哋點樣睇佢。通常會點咧？驚人哋 reject 佢啦，即係覺得佢唔好啊、 嗯， 覺得佢總之唔想同佢玩啦。咁、我都試過 ，even 試過有個學生都係大學生嚟嘅，佢話佢試過一入 lift。然後佢啲朋友同佢同一架 lift 啦，咁佢就離開個 lift 同人拜拜。 點解啊？ 一拜拜嘅，即係正常拜拜走啦咁。拜拜嘅時候咧，佢就覺得、好似人哋 reject 我啦。好似人哋唔要我啦，但其實唔理性嘅、 嗯。 不過佢太即係可能過往有好多被拋棄啊，或者被離棄嘅經驗，咁、 嗯、 就佢都識嘅，佢有意識有 insight， 覺得自己哦點解咁？佢一同人拜拜咧，我就覺得好似俾人遺棄咁嘅咁。因為佢都見咗一段時間，咁所以佢都有呢個意識。咁、但係譬如可能好似你頭先嗰個女同學咁樣啦，咁、likely 可能佢都會好驚人哋唔中意佢，又或者驚可能我做的表現唔夠好，死啦點算咧咁？ 亦都係對自己冇信心，可唔可以咁？ 固然啦。 啦，冇信心啦，又惊人哋唔中意佢咁样样咯。咁呢啲都系好普遍，有时我哋都会见嘅情况嚟。 Michelle 想问一问啦，因为嚟紧嘅话咧就要新学年啦，系咪？有好多我谂一啲家长会听紧我哋嘅节目啦。如果系嘅话，要点样为啲小朋友嘅话有一个，因为你心理临床心理学家嘛，就系、是、心理准备。开学嗰位有冇一啲嘅心理准备？ 啲焦虑，啲焦虑嚟， 又惊个班主任唔知系咪好恶嘅老师， 又惊追唔到啲课程啊！ 隔篱又唔知边个？ 你可唔可以教下我哋？ 我都咁啱有两个女啦，一个三岁啦，嚟紧七岁嗰个下个礼拜开学啦，都 系啊！你点同佢准备啊？ 系啦，咁点咧？我谂嗱，个个家庭都唔同，个个小朋友嘅性格都唔同，个 style 都唔同。咁嗱，我谂第一啲好实际嘅嘢嘅，即系譬如之前嗰礼拜真系要调教瞓觉嘅时间啦，即系特别小。学生啦，或者中学生，喂，真系六点要起身，或者有啲搭校巴五点几要起身， 天都未攞 命噶，系啊，即系好唔容易嘅， 冇办法，我有 系啦，都明白。咁所以要调教时钟就真系要早瞓啦。 系 咁，预备你知放假放提式，又会好夜翻屋企啊，睇电视睇好开心啊，真系好开心噶吓。咁所以我谂时间上系要调息啦。第一，咁第二咧就系开始有翻啲 routine， 即系譬如可能要预备执书包啦，咁要开始同佢倾定啊嚟紧，即系可能嗱，如果我啲一兩年班，我啲好細嘅，就真係要預備呢啲。但係啲中學生你就未必搞埋啲，喂有冇帶書啊？有冇帶手冊啊？ 買齊書未啊？ 咁就唔好搞呢啲啊！即係我諗佢哋學習有個自律性。咁但係即係如果細 染翻黑啲頭髮啦， 係啦係啦，染翻我啲頭髮係，所以我染髮都驚。有時阿女問點，媽咪點解你染髮嘅？ 因為要 個身價。咁我諗即係唔個人嘅喜好，要學習尊重啦。咁但係即係我諗係一啲第一 practically， 即係實際上佢哋書包啊、衫啊，可能我會腳嗱，你預備你啲衫，你自己 check 下你啲衫接好未？燙好未？同埋有冇長有冇？因為可能長高咗啊嘛，咁需唔需要買定個新校服？咁又出下你啲筆盒啊，啲筆齊唔齊啊？即係一啲好基本嘅嘢。 對唔住，我聽落去嘅話，呢啲係咪啲儀式感啊？ 絕對係。 係咪啊？即係你要準備好你自己嘅文具啊，準備好你嘅書包嗰啲咁嘅，就係、是、要準備你自己，我要開學啦。 係啊，係、啊。啊我有個我個女啲家長最好笑，佢哋今日我哋 after 完咗呢個節目咧，就有個儀式感地就去玩盡佢去個 bouncy castle 嘅地方，然後就預備收埋疊埋心水翻學啦。 哦，呢個都係 即係翻學前的放鬆， 即係其他家長教我 嘅。係嘅，係嘅，翻學前的放鬆。 好啦，嗱 ，Michelle 今日咧就因為咧知道就係因為我哋時間關係啊，咁你就想咧就準備咗有一啲嘢，就係用畫畫嘅方式嚟去令到我哋咧就係可以有翻一啲嘅放鬆嘅方法。定係一個了解自己一個方法，咁不如喺呢個時候嘅話咧，我哋就即刻嚟開始。五分鐘嘅話嘅時間夠唔夠咧 ，Michelle？ 我諗可以五分鐘，我帶到個過程，但係可能五分鐘 翻嚟再分析，好 冇？ 即係做五分鐘做咗件事， 可以。 好。 咁而家咧喺度聽緊我哋風吹白雲嘅朋友嘅話咧，或喺一個靜嘅地方嘅話，你都可以同我哋一齊參與嘅，好唔好啊？ 好啊。 好啦。 好，咁跟住咧，我想嚟緊咧，同大家分享一個小練習喎。咁、就係如果你好想有一個平靜嘅空間，想靜定落嚟，又或者想有多啲嘅平靜嘅時間咧，就可以做。咁我哋叫做一個咧，即係一個意象嘅方法，就係、是、想像喺一個平靜嘅地方嘅嚇。咁、一開始嘅時候咧，我會邀請大家咧去慢慢集中你嘅呼吸先。咁開始嘅時候，我想邀請大家咧，如果你係坐喺度嘅話咧，都揾一個舒服嘅地方坐好啦。係嚇，讓自己調教一下個身體。令你覺得個姿勢係舒服嘅，坐喺度嘅話可以感受一下個背脊俾個耳聽承托住好實在嘅感覺，或者個臀部俾張凳承托住，然後個腳板咧墊住個地口，腳踏實地嘅。有啲人可能瞓喺床就感受一下俾張牀承托住嘅感覺啦。咁然後可以慢慢咧好温柔，帶住份好奇友善嘅態度，將我哋嘅注意力集中喺我哋呢刻嘅呼吸嗰度，順其自然去一吸。一呼，吸气时候，你会感觉到有一股凉浸浸嘅空气经过你个气管、鼻哥、胸口或者肚皮会微微胀起。呼气嘅时候咧，胸口或者肚皮会微微收细，一股暖流喺个鼻哥嗰度呼出嚟，顺其自然去一吸一呼，唔需要刻意控制这个呼吸。就让我哋带住友善嘅态度去感受一下呢刻呼吸嘅感觉，有时深啲，有时浅啲，有时快啲，有时慢啲。偶然可能我哋好容易会分咗心去第二度嘅地方，脑海有唔同嘅杂念啊、画面啊浮现，或者俾出面嘅声音分心咗，唔紧要嘅，因为分心系好正常。 就让我哋好似个旁观者咁样望住呢啲嘅杂念，由得佢嚟，由得佢走，唔需要刻意拱走佢哋，然后好温柔咁集中翻呢刻嘅呼吸就可以啦。如果你想嘅话，可以慢慢合埋你嘅眼睛，又或者望住前面嘅一点都可以嘅。顺其自然去一吸一呼，跟住落嚟，我想邀请大家喺个脑海里面想象一个好平静嘅地方，一个 peaceful place。一谂到呢个地方，你就会觉得感到有平静、有安静嘅感觉。可能系大自然里面嘅一个地方，又或者屋企里面嘅一个角落。或者任何一个想象到你觉得好舒服合适的空间，或者是想象一些以前你见过的画面好舒服的地方都可以。然后可以尝试用你的五官去感受一下这个地方是怎样，想象一下眼睛可以望到的景物，它们的形状，它们的颜色是怎样的，它们的 texture 的质地是怎样，周围的空气又是怎么样。尝试如果可以的话，用我们的身体去感受一下，譬如你坐在这里的感觉，或者睡在这里的感觉。这刻耳仔又听到什么声音，远的声音、近的声音、高音、低音。个鼻又闻到什么味，就让我们感受一下这刻整个环境的感觉，留意好个画面，这刻的身体觉得怎样，整个人有什么感觉，心情又是怎样。跟着我想邀请大家，如果可以的话，慢慢打开你的眼睛，将你刚才留意到的感觉可以用画画或者有颜色，或者用你身体的一个的表达去表达这个动作出来。咁呢个练习咧，时间关系都差唔多完结啦。如果大家需要多啲时间，可以我哋讲完之后，你自己再慢慢画。 唔该晒 Michelle， 听到个朋友嘅话都可以尝试下，就系画咗呢幅画之后嘅话，一阵间翻嚟同大家要解答一下，好嘛？ Okay， 好，先咧十一点半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黎奥运国家队代表团继续在本港的访问行程，部分运动员分别到将军澳消防及救护学院参与纪律部队交流日，亦都有运动员到体院和本地运动员交流，以及到一间中学和学生交流。部分成员包括跳水金牌得主全红婵和陈芋汐、乒乓女单金牌得主陈梦等，朝早到圣保罗书院和学生交流。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和立法会前主席圣保罗书院校友曾玉成亦都有出席，他们在校门之前影大合照。一个10岁的小朋友带同印有国家奥运健儿画像的报纸到场支持，他说自己打了4年乒乓球，巴黎奥运期间经常看赛事，对国家队访港感到兴奋，可惜买不到听日运动项目示范一飞。亦都有市民在体院外面等候，就读中一的何同学说未能够买飞看运动员表演，所以到体院外等候。他说上届奥运观赏马龙的赛事之后才学习乒乓，所以想获取马龙和其他国家队乒乓代表的签名。港大医学院获赠亚洲第一部超声波组织碎化机治疗肝癌患者，至今已经有2个病人接受治疗。港大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外科学系临床教授陈志仁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2个病人接受 击碎肿瘤的过程分别用了14和9分钟，两个人当晚已经可以恢复进食，其中一个病人亦都正在肝移植的轮候名册上。陈志仁说，新治疗技术有助病人争取时间等候肝脏捐赠，暂时预计下星期最少会有两个病人接受这一项新疗法。陈志仁说，原本期望两年内可以有20个肝癌患者参与临床研究计划和接受试验治疗，现在捐赠这项仪器的李嘉诚基金会已经将资助名额增至30人。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日间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74点，升288点，总成交金额590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0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383点，升2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19.1，升3.4；盈富基金18.68，升3.1。腾讯控股382.4，升4.6；恒生中国企业65.4，升1.24；中国平安37.65，升1.55；阿里巴巴80.35，升3；小米集团19.64，升7.6；比亚迪股份241.6，升14元；港交所243.8，升7.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4，日元144.76，瑞士法郎0.848，加元1.349，人民币7.094，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08，澳元对美元0.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7。日经平均指数报38,546点，升184点，港金报23,38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514.08美元，卖出2,514.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荃湾嘅德士古道去荃青交汇处方向，近大窝口系曾经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已经清理咗噶啦，一带都系较为车多少少。睇翻隧道嘅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控隧方向龙尾排到马会大楼，控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喺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就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另外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对出一带是车多的。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九龙方向现时近沙田马场一段都是车多。看回这个的封路措施，为了配合活动的举行，中环南车里来回方向介乎花园道至世界自然基金会的行车线，直至到下午的4点是会封闭，城巴15C号线将于封路期间暂停服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道映月湾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将军澳隧道入口方向将军澳、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搭的士和坐小巴都要佩戴安全带，违例者最高可被判监罚款3个月和罚款5,000元。如果搭巴士座位有安全带都应该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装的人。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庄空启示录， 由蔡文静饰演的女主角唐影，初级律师，因为受初恋的影响，情场和职场上时刻都庄空扮演，所以即使对男主角许子全有意，都要长时间彼此试探一番。 国剧八三零，庄空启示录，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三十一。巴黎盛事燃点法式狂热，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延续法国情怀，今个星期日上映法国时尚大师传记《少女香奈儿》， 由法国女星柯德里塔图重塑法国举足轻重的时装殿堂人物一生。 周末大电影《少女香奈儿》，星期日晚9:35，港台电视三十一。 蚊会传播登革热和寨卡病毒，市民和物业管理公司应做好防蚊灭蚊措施，每星期都要更换花樽入面的水，和清倒盆栽间谍的积水，冚好储水容器，会积水的废物丢入有盖垃圾桶。物业管理公司就要保持屋苑渠道畅通，亦可以找专业人员防蚊灭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做足措施防蚊患，你我同心齐灭蚊。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下午1:00， 风骚快活人。 你又知唔知道我哋今日嘅嘉宾临床心理学家 Michelle 博士 ？Hello Michelle，Michelle 你好。 Hello， 大家好。 好啦，咁啊，头先咧，我哋有讲到啦，就系话咧，用一个方法，系咪？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喺度即系静思咁样睇下咧，究竟画咗一幅乜嘢嘅画？好啦，咁啊，而家咧，我哋又开始嚟睇下点样可以了解一下幅画究竟系代表住你自己啲咩心情咯？ 好啊，好啊， 系 啊。其实头先嗰个方法咧，都系我以前一个老师咧，佢系属于聚焦治疗表达艺术嘅一个门派，去学点样用艺术去探索自己嘅内心世界咁样样嘅。咁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喺电台，所以头先啲步骤。都是一个鸡精版嚟，咁但系如果各位听众喺屋企仲可以慢慢，如果完咗一个节目再去探索，你哋嗰幅画都得嘅。 好， 系啊， 好啦，咁而家从我哋幅画嗰度咧，又可以了解多啲噃。 好啊，咁不如咁啊，我见大家咧都画咗你幅画，咁喺画你想唔想咧？可能我都想邀请大家，你想讲咗你幅画有啲咩俾听众听先咧？定系你都想可能我都邀请你都望下幅画，仲有冇其他嘢想加落去咁样样先啊？ 好啊，又可以喎、 啊。冇嘢加， 好啊，嗱，慢慢嚟啊，我哋试下用个心去感受，望下你幅画先。如果你想嘅话、停一停，静一静落嚟，望下你幅画 ，check in 下呢刻你心里面有咩感觉？嗱，唔需要答我任何嘅嘢住。然后你一路望住佢嘅时候，又可以睇下，有冇啲咩颜色或者文字或者其他嘢想画落去加落去咧？冇都得嘅，如果有都可以用少少时间再加落去都可以。 我加 啊，见 Sarah 有啲嘢加我，好冇问题。最紧要 check in 下你自己个状态。 好，得啦。 你抄我太阳。 我冇，我冇加你，我冇。 我冇紅色啊，唔夠紅啊！ 好， 好，咁如果主持嗱，如果我哋平時係一大班人嘅小組嘅時候，我哋未必邀請個個同學想講佢哋幅畫畫啲乜，因為係好個人嘅。咁、但我諗大家主持人都可以 share 下，如果你想你幅畫畫咗啲乜，俾聽眾聽下，如果你想 可以啊 ，Michael 先啦， 好啊。 我係一個山，好多山，好多山，好多山嘅、中間好多水，好多水，好多水，冇人嘅。呢、這個就係我畫嘅一幅畫，即係好多山，好多山環繞住一個。好多水，好多水嘅地方系完全冇人嘅。 好多蓝色，好多 绿 色， 两种颜色构成嘅。 啊，有咩感觉啊？好奇问下你望住。 可以系好静咯，同埋系可以唔需要理会任何嘢咯、可以空白一片咯、即系空白一片咯。 系好安静， 好安静，好空白嘅，咩都冇嘅， 咩都冇，好舒适，好多空间嘅。 好多空间，好多时间，好。由時間空間都是一個 unlimited 嘅冇嘢嘅。 哦、unlimited boundless 即 係 好多空間嘅。就係咁 嘅意思。OK， 多謝你分享。你咧？ 我咧就畫咗好多山啦，有個太陽啦，同埋有好多花啦，啲花係五顏六色嘅。呢、這、一個地方嘅話咧，我真係冇諗過，係我一個 亲人佢安葬嘅地方。 嗯嗯， 系啦， 系系都会有好多唔同嘅感受啊，嗬，好多颜色嘅花， 系啊， 系一个安葬嘅地方。 嗯嗯， 好多谢你分享。 系 小强， 我呢个咧就系、是、我嘅呕心沥血巨作《八月再见》嘅一个封面。咁就係有兩棵樹， 好靚， 有個凳，有隻貓，然後有八月再見。個月字咧，嗰一撇咧，我就用一塊樹葉嚟代替。 嗯、 我覺得可以再豐富啲嘅顏色，因為太白啦，太唔係我理想嘅，唔係未係最理想嘅。個太陽又孤單得滯，冇、嗯、我如果時間多啲，顏色多啲，我會再。嗯豐富的草地和天空顏色。講完， 好多謝你分享。我看到就係你會加多塊入喺個月字，因為佢想有多啲嘅色彩加落去嗬。係係啊，頭先咧因為時間短都係未有機會同大家講。其實咧，當我哋用我哋嘅藝術，即係用畫畫啦，或者其實喺屋企，如果你有啲輕黏土啊，或者摺紙啊，都可以去表達自己。即係我哋今次就用視覺藝術去表達自己嘅內心世界啦。咁其實唔需要分別去批判佢係靚定唔靚，好定唔好，或者。我冇任何畫畫或藝術嘅基礎，咁點畫啊？個重點唔係呢樣嘢，因為我諗心裏面表達出嚟就係最真誠，咁就係咁就係咁，唔需要批判係好定係唔好。係、 嗯、 咁，所以多謝大家嘅分享，亦都温馨提示，可能我哋唔同人，雖然我哋話個過程係邀請大家諗一個好平靜嘅空間，咁、 嗯、 但可能唔同人嘅平靜空間所再帶出嚟嘅感受，啲可能百感交集，係啦、 嗯， 或者過往嘅回憶，又或者咧係我哋嘅理解係唔同，我哋每個人都唔同嘅、 嗯 啊咁跟住下一步咯，我又想邀请大家，如果可以嘅话，带住份好奇、友善嘅态度，又望下你幅画。基于你哋头先讲嘅感觉，啊呢幅画有啲咩想话俾自己听咧？唔需要用个脑分析几多，尝试咧，如果可以嘅话，就带住份好奇、开放嘅态度望下佢。如果你想，又可以合埋对眼，感受一下身体有咩感觉都可以嘅，望住呢幅画。然后看看他有没有什么文字代表到这刻留意到的东西，如果你留意到的可以随心，即大家 feel free 去 share 分享都可以、嗯、 我呢就很想跳在水里面、 嗯、 即很想被他浸住或者包住个人、 嗯 啊、当然那些水是要很干净、啊、很清澈的那种，即是一种是好像洗涤或者一种叫做、将整个人可以包容住我这样、 啊 nourish 住咁樣 ，nourish 住成個人嗬，即係有個水包圍住，好 free， 好舒服，好舒適嘅感覺， 又唔需要你人哋點睇我咯， 係好自由自在啊嗬， 嗯嗯， 係， 咁啊，我只係想就係同呢一位逝去咗嘅親人講聲嘅就係，我好好， 嗯， 我掛住你， 係係。 我幅畫咧有一張凳喺度嘅， 嗯， 嗰張凳就我想加翻兩個人坐喺度， 嗯， 嚟望遠嘅， 嗯。好，如果你想可以 even 加落去，你想畫出嚟嘅， 因為時間關係咧，係啦，等佢自己慢慢先再加。 首先有兩個人望住好舒服嘅感覺。 嗯，咁、其實呢一個嘅練習嘅話，係可以帶到啲咩俾我哋嘅 Michelle？ 嗱，其實有幾個方向嘅。第一咧，呢、這個練習咧就讓我哋去諗翻一個令我哋平靜嘅空間、 嗯。 因為當我哋有壓力嘅時候啦，通常個腦咧都有好多雜念，好多嘢諗唔停、 嗯。 通常咧就係因為諗過往嘅，做得冇咁好啊，點算或者？不知點好啦，或者做得唔係幾好，下次點做？一係咧就為未來而擔心，即係驚定先嚇，下次點咧好多未知嘅嘢、 嗯。 但係好多時候咧就係、是。而家呢刻嘅時候咧，就是、未來又未到，過咗去又過咗去，我哋只可以活在當下，留意呢刻先可以調整自己。咁、 嗯、 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靜觀導向嘅練習咧，佢俾我哋頭先一開始我邀請大家留意呼吸，等大家靜定落嚟，因為呼吸係可以好反映到我哋嘅情緒，咁、 嗯、 慢慢調節個人就會定啲嘅，通常嚇。咁、第二咧就係、是、我邀請大家想住一個即係平靜嘅空間嚇，咁、因為平靜嘅空間咧都容易啲去諗啦，有啲人會咁、又或者攞翻平靜嘅感覺。出嚟嚇，咁點解邀請大家畫咧？因為通常人其實唔一定要畫，有時可能有個動作。我試過有啲 client 話，即係譬如好大壓力啊，好攰啊，好似條水草咁攰到一撇嘢咁。有啲 client 可能就話啊，好壓力啊，但好似山竹咁打風啊咁樣樣嚇。即係又或者有啲人好似喺個海度游水，不過海咧好似好多垃圾、好多屎嘅嘢，好辛苦啊咁。咁、但係可能我哋就需要去留意翻有啲平靜嘅空間，即係好似頭先梁繼昌先生你講話，即係有多啲嘅空間，咁、多啲。 嘅空間，自然咧你就可以諗多一啲，即係再如果有其他工具或者其他方法咧，去諗一啲方法去面對壓力。咁第二就隨時隨地，如果你想要多啲平靜嘅感覺都可以嚇。咁、另外第即係頭先都一個靜觀去定落嚟嘅一個小練習。咁、畫畫就可以將你嗰啲感覺畫出嚟表達出嚟，而唔係淨係即係有時喺個腦裡面好多嘢㗎嘛。 即係圖像化。係 啦，你圖像 visualize 到佢或者 externalize 擺咗出嚟，就見頭先其實一個簡單嘅過程，有少少嘅對話。咁、但係如果譬如可能係心理治療室或者啲小組，可能我哋就會繼續有唔同嘅對話同你幅畫嘅嚇，即係可能有啲咩再加落去啊。又或者喺日常生活當中，如果你想再培養多啲平靜嘅感覺，咁、有啲咩可以做去培養多啲呢啲嘅感覺？咁、可能 based on 呢幅畫就可以再帶出唔同嘅信息， 明白 身體自己嘅智慧咯。 係好啦。Michelle， 因為咧其實我哋時間關係咧，所以其實我哋平時咧，我哋就會有一啲嘅問題咧，就會係考一考我哋嘅。不如而家咧開始咯，好唔好啊？ 好 啊， 事不宜遲咯，好。本來想問你哋心理醫生同精神科醫生嘅分別，但你已經講咗啦。 你講下 好，咁就問下大家咯。第一條，咩人咧可能需要心理諮詢我哋心理輔導嘅服務咧？A 淨係軟弱嘅人 ，B 任何人 ，C。只有在服用精神科藥物的人 ，D 只是心情不好的人 ，B 任何人， 任何人，任何人， 哇，好醒目哦，系啦， 有几难啊， 系 入门入门题，呢条入门题 实在太简单啦，系啊， 你真系太好啦，同你热身， 咪系咯，谂住带大家谂下，即系谂下，其实即系想讲啊，就系其实我哋任何人都有软弱嘅一面，而当我哋喺接纳、留意、觉察到我哋自己冇咁好嘅时个状态嘅时候咧，其实系可以转化为一啲动力去帮我哋面对问题。咁亦都可能系即系唔一定系就系食精神科药物嘅人，头先都讲过咧，开始即系先要需要嚟睇我哋，当然好多治疗系食药加件心理治疗系最比较即系有效果嘅，咁亦都可能系啲普通减压嘅问题或者轻微嘅诶抑郁啊、焦虑啊，都可以揾我哋心理治疗去帮大家咁 样。 OK， 好啦，第二题啦， 第二题啦，好好，边样咧系关于情绪系啱嘅 ？A 有情绪唔好抑压，要尽情发泄出嚟。B 有情绪咧就等于臭脾气、唔理智，好系好负面啊。C 情绪咧系冇啱同错嘅，系冇对错。D 情绪分为正面同负面， 有边个系啱啊？ 系啦，边个系 关于情绪嘅个形容系啱嘅 ？C 啊 ，C， 哇，你系真系犀利， 佢嚟答啊，我答得。 得好，情绪分为正面与负面。咁阿 Sarah 同阿继章就系情绪冇啱定错。 有冇人啱？ 有 冇人 啱？有人啱嘅，系啦。确实，因为情绪点解冇话分正面定负面咧？即系就算我哋人本身有喜怒哀乐啦，每个情绪都有个功能系我嚟保护自己，系帮我哋去维生嘅。即系譬如你愤怒俾人恰，或者啲人踩你个界线，我哋识愤怒咧，就开始会保护自己，强为自己条界线，等人哋唔好踩过界。我哋譬如过马路有架车冲埋嚟，就算绿灯都好，我哋识惊咧，就识得拔腿走或者保护自己，就避免意外嘅发生。咁所以。情绪可以分系即系健康嘅情绪，可以适应性，又或者非适应性嘅情绪，咪有 adaptive 嘅 emotion 或者 adaptive emotions。因为譬如如果当然啦，譬如你好愤怒，嬲到打人啊、掟嘢啊、伤害到人，咁呢个就系唔非适应性嘅情绪咁样样。咁所以系冇话系正面定负面。咁亦都情绪就好 factual。咁譬如讲个简单讲，譬如你唔开心，我可唔可以叫你唔开心啊？譬如我邀请你嗱，邀请大家咧谂个红色嘅苹果， 系 唔好谂个苹果，千祈唔好谂个苹果，唔可以谂，你会点啊？ 不停谂，不停谂。 Exactly。咁即系情绪有时有就有，呢个就系咁。但我哋可以学习点样觉察、理解、明白，然后再慢慢调节、调适。佢哋咁樣 明白， 好好啦，好快去到第三題啦。 嗱，呢個喺香港可以喺邊度揾到臨床心理學家嘅服務？A 醫院 ，B 私人診所 ，C 學校。D 以上街市， 以上街市， 以上街市 啊，犀利啊！你另一位主持， 你冇搞错Michelle， 你有啲问题 太阿 Brian 都可能对佢嚟讲会太容易， 系咪啊？ 果然系啦，阿 Brian 都好醒目啊，系啊，咁样提，但我就谂唔紧要，我哋就系咪真系睇下咁容易，或者又可以大家倾下啲嘢， 起码知多啲嘢， 系肯定翻大家咁。 你同我哋了解一下嘅就系，其实头先所讲嘅三个地方嘅话，我哋都会见到，譬如可能有时候见到社工或者。 啲臨床心理學家， 絕對係即係有啲住校嘅臨床心理學家同社工啊，咁所以周圍都有大學啊、小學啊、中學都會有嘅，診所啊更加係啦。好，咁第四條咯， 好快， 好好快啊！嗬，時間關係啊嘛，梗係簡單啲嘅。好，邊一項係對的？ 係 OK。A 心理学家可以助人学习同埋如何妥善地运用焦虑情绪带动内在力量为生活带来益处啦。B 心理学家可以睇穿人哋谂啲咩嘅。C 心理治疗就系揾个人倾下偈聊聊天吹下水。D 心理治疗只适用于患有严重精神疾病嘅人。 A 啦 ，A 啊，你太醒目， 你都唔俾我哋，即系其实都冇得拣，一定唔系 B、C、D 啦， 太简单啦，嗬， 系 啦，你头先讲咗啦嘛， 系咯，因为我哋之前倾偈又讲咗啦，下次 我哋有留意听你， 下次 set 我个 mouth 唔讲咁多，先俾晒答案大家，我都揾过啲朋友做噶，但系唔系个个答啱噶，有冇搞错啊？ 氹你开心咋嘛， 可能系啦， 你疏远佢啦， 疏远佢啦，系咪啊？真系太简单啦。好，咁啊，仲有最后一条咯 ，OK。咁呢条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静观啦 ，mindfulness 啦，有上过堂， 有上过。哎呀，好，唔紧要，我哋都系当温故知新。 系啊，但我上唔到嘅， 系咪啊？ 我心急啊， 唔紧要啊，你留意到自己觉察到自己心急，已经系静观咗啦。 系啊， 你静观咗， 我知啊， 唔紧要，我哋叫唔同 style 嘅静观都可以嘅 ，yes 都可以个个唔同嘅。咁静观系 A 清空我哋嘅心思。B 一种让人放松的方法、C 是一种觉知来自有意的当下的不加批判的一种注意、D 适合所有人做 C 是不是揀一个的就 揀一个的 再 说 适合所有人做 好你 正观就适合所有人做 A 你是 A A for Apple ACD 都有 你是 C 觉知好可不可以开股味 可以 有没有人有答案 A C D 有一個人答啱， 梗係啦，咁有三個人答啱， 阿繼章哥哥啦，答啱咗啦，係啦，咁呢個係個 definition， 思覺知即係一個attention， a kind of awareness， 就係話係好有意識，好留意當下，係非批判性咁留意當，即係簡單啲嚟講，知道自己呢刻做緊啲乜嘢已經係靜觀啦，係啦，咁點解唔會係 A 咧？因為靜觀就係邀請大家去留意當下，可能係外在嘅，譬如聲音啊，望到嘅嘢啦，或者係留意內在。身体的感觉、心情或者我们的思想或者行为倾向、所以静观是叫你留意外在的或者内在的东西、而不是倒空晒、但反而好譬如好吊诡就是当你留意一心一样譬如我们查就专心查、画画就好像你刚才那样很专心一样画画或者留意呼吸自然呢好像你这样说即是继续这样说自然就多一些空间、好第二所以但它不是清空的心思我们反而是要专注一样东西 一 样 anchor 是啦是啦那也不是适合所有人做嘅， 点 解咧？即系我讲一啲静观嘅练习啊，或者我哋一啲培训班嗰啲八个礼拜嗰啲咯。咁、因为咧，譬如可能有啲人有一啲伤害自己嘅倾向啦，或者有啲幻听幻觉啦，佢哋好难去、即系听住一啲引导嘅对话去听一啲嘢去做，可能佢哋会谂咗其他嘢，咁、就比较危险啲。咁、但系我都觉得都可以邀请个静观嘅态度去同佢哋做都得嘅。咁、但系啲情绪比较波动嘅，我哋就唔会建议去做一啲即系正统嘅静观嘅训练住。咁、可能但系个。態度可以嘅，即係學習點樣一心一用啊。譬如你食嘢就淨係一心一用，行路就 mindful walking， 淨係留意行路。咁呢啲都可以。咁但係如果佢狀態好唔穩定，咁就可能咩都即係就未必適合咁樣樣。 咁會唔會因為我係狀態好唔穩定，所以我發覺我上堂嘅時候， 咁又唔同喎、 啊。我想偷走。 通常咧，我哋見好多比較，即係學你話齋心急啦，即係我都有心急咧，面睇唔同嘅情況。一心你個坐喺度，哇，好難坐啊！ 係 啊， 所 以 已經 俾硬咬咁樣， 咬咁多。但係我反而覺得就係當你靜觀到自己。有心急的念头有心急的状态那就容许接纳自己我就不做咯你可以静观静观其他手指啊静观我不吃够提子干提子可不可以吃朱古力啊或者想想今晚买什么东西都是静观如果那样东西你有意识又想做知道一心一意这个重点静观就是当你觉察了自己这刻的状态、你的需要、自然你就有得选啊我繼續坐喺度練啦，定係唔好啦？我靜觀行步行，靜觀 walking 啦，或者唔係喎，靜觀 to the toilet。 揾自己適合自己靜觀 嘅。你問我，我覺得係嘅。如果係嘅話咧，我步行禪係會好過我淨係坐喺度咧，就係做呢個 meditation。 即 係 每個人有適當嘅方法。 我要喐 啊， 係啦，每個人即係你靜觀 reading 睇書又得，靜觀聽歌瞓歌又得，咁 even 靜觀打機都可以，即係適當嘅時段。 而家我哋就係要聽歌啦噃，你揀咗呢一個非常之有意思嘅，係啊，咁點解會？ 揀呢一首，同埋會點俾啲咩人聽咧 ？Michelle 係咁點咧？呢首係我做 gym 咧跑步咧喺個 treadmill 跑步專焚歌嘅，就會跑得快啲啦。一來好實際，二來因為我覺得好充滿希望，叫 try everything。咁即係當你失意嘅時候啦，即係當然係健康嘅嘢啦。當你失意嘅時候，你可以盡量去試唔同嘅方法去幫自己。咁我覺得好有動力嘅。咁當然我有兩個女女啦，佢哋一聽到呢首歌就不禁為我喺度跳舞啦， 當自己一個兔仔咪 係啦，好開心咁樣跳啦。咁所以我覺得大人細路都啱玩，同埋心情唔好，當然睇有啲人心情唔好中意聽啲好慘嘅歌，有啲心情唔好人就中意我咧，中意焚啲好 pop 要跳舞嘅歌。咁我就想送俾大家你三位主持啦，多謝嘅朋友， 多謝聽眾， 多謝曬。 將呢首歌嚟送俾所有嘅朋友，係咪？咁啊嚟緊要開學嘅同學仔嘅話，更加需要呢一份 努力，努力， 好冇？ 開學大吉， 多謝曬，唔該 曬， 多謝，多謝，拜拜。I messed up tonight. I lost another fight. I still messed up, but I'll just start again. I keep falling down. I keep on hitting the ground. But I always get up now to see what's next. Birds don't just fly. They fall down and get up. Nobody learns without 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嘅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系最丰收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丰收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嘅丰收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星期晏昼十二点廿二下，卅二度气温，相对湿度75%，非常之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生效嘅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1872388，可以打电话嚟搭半点唱噶啦。呢个时候当然就系、 是车路的事， 大家好。 好嘢，好嘢！讲下车，讲下呢个马路上嘅事情。咁今日咧，朝中我哋讲咩啊？ 犀利啦！我哋今日系埋嚟睇，埋嚟拣啊！ 埋嚟拣，埋嚟睇， 埋嚟拣。 我哋卖啊，老系咪？ 系啦，咪首先要多谢嘅就系啲听众们先，系亦都等你开心嘅，因为一定要冇得时候嘅话咧，都会咧就因应住即系自己会发生咗啲咩嘅问题嘅话咧，都会问一问你嘅一啲意见嘅。 冇错， 意见还意见啊，最紧要都系自己好啲决定啊， 自己真系中意啲咩随心嘅，但我哋俾一啲中肯啲嘅选择方法， 自己再分析。 冇错啦，自己要好好分析。我哋今日其实想讲乜嘢呢，就是好啦，我哋如果买车嘅时候，其实而家呢刻我哋有啲咩选择，同埋我哋要点样諗嗰件事，点样去揀。 哇，买新车好大件事㗎、要諗好耐㗎。 咪就係囉。 新车个投资几大㗎喎，新车。仲有你周边嘅嘢呢，例如你如果冇车位你要租个车位。 好啦，我曾经做过一个呢冲动一族啦。我今日呢如果再諗返呢，第一马小强啱带咗一点出嚟啦。你屋企附近有冇停车场呢？停车场嘅费用你负唔负担呢？因为而家今时今日呢好多停车场呢贵过个单位，即係个租金呢，即係讲緊即係五六千蚊可能一个车位嘅。咁如果你话喂我负担唔起嘅，咁就真係唔好諗啦，因为停车场系你必须嘅。 系啊，所以咧周边嗰套配套咧，嗱，我建议大家，如果手头上你系未有车嘅时候，你纯粹啱啱谂紧，我想买一部车，你首先谂好晒个周边配套先，因为有好多人咧真系冇谂过，原来车位系一个难求噶， 系啊， 有好多人咧系无端端买一部车， 然 后 先 去 谂 嘅时候先至谂，哇，车位点算 呢？你知唔知我做过一件最傻嘅事系咩？买咗部车，然之后可能入唔到停车场。因为佢系高薪嘅车嚟嘅，我到攞车嗰日 先至发现， 翻到屋企，我心一路跳一路跳，入唔入到咧？入唔入到咧？咁好在心入到，但你谂下，我系冲动到，我连度高都唔识啊！即系你谂下，高薪车入唔入到？你嗰啲住宅好低嘅，系啊，呢个都要谂啊！ 因为其实咧，而家市面上面啦，好多嗰啲所谓越野车啊，或者一啲叫做 SUV， 即系高薪啲嘅车，嗰种车型嘅车，咁其实而家好普遍噶啦，所有牌子，日本、欧洲都有。有車嘅電動車嘅都係嗰啲形狀㗎啦，咁但係有一啲係會好高薪嘅，大家買之前必須要考慮一樣嘢啦，就係咁佢其實入到自己屋企停車場啦，呢個第一嚟嘅。 入唔到個點咧咁。 頭先你都帶出嚟一樣嘢咧，就係你買電車，如果係嘅話，你有冇插電咧？ 係啊，所以好多因素 唔可以唔諗啊。 同埋嗰啲高薪車，唔知大家試過未啦？我以前啦，好耐好耐之前，屋企有一部嗰啲好高嘅越野車，點算咧？咁其實係去到銅鑼灣某停車場啦。 入唔到， 争少少入唔到，咁我哋会点解会知道争少少入唔到咧？嗰啲车我哋喺个车顶嗰啲，其实加咗条天线嘅，就 是、 以前软好似一支鸡毛扫咁样，平软泥泥嘅嘢嘅。咁嗰支天线其实嗱主力啦，我嚟收收音机啦，呢、這个事实嚟嘅。咁、但都仲有一个作用嘅，就系佢掂到嘢嘅时候会 talk 一声，系啦。咁入到嗰个停车场嘅时候咧，一入去嘅时候已经 talk 一声弹中咗佢嗰条打环嘅疤，其实已经惊一惊噶啦。咁嗰架车其实系啱啱好纯粹入得到啫。哇！全程一路上去嘅时候， 好惊噶， 好惊心。你壓力大到咧，咁所以其實大家要諗翻啦，買高薪車嘅時候，其實香港有好多停車場咧，好矮、好扁嘅。銅鑼灣有幾個場一模一樣噶啦，唔需要開去邊一度，但係咧佢高度係點樣咧？純粹高過我個人頭少少嘅啫。 咁矮啊， 咁矮嘅，咁所以其實講緊好多車都係好驚險嘅入嗰度。係啦，咁其實我哋可以講翻咯。咁其实买车嘅时候啦，其实先系需要谂咩啦，周边配套啦，你准备好咗自己嘅停车场先，千祈唔好去到攞车先发现自己系冇位泊啦吓。咁、因为咧，其实真系发生过，我身边真系有朋友咧，佢哋试过去到差唔多攞车嘅时候，先发现，点算啊？我个车位未准备好啊，好腾鸡咁样周围揾位啦。 可唔可以唔攞住啊？位 唔得嘅。即因为佢哋新车到咗佢就要 攞 啦。咁最后点算呢？佢哋真係要去屋企附近租嗰啲日泊位啊。租咗好耐日泊位，其实佢头嗰个月好贵好贵咁样去，叫做不断去搵不断去搵。咁就直至到係有一个位出现咗，佢都冇得揀㗎啦。无论平与贵啊，个位置上面係优胜啊，定俾人夹住晒都冇得揀啦，即刻要签咗佢落嚟啦。咁就要攞啦，咁就拍啦。咁好啦，咁我哋准备好晒前置呢啲配套之后啦，咁就要諗啦，其实自己心里面个 budget 系几多钱先。budget 系包括咗你剛才所讲嘅配套啦，你个车价系几多钱啦。 保險幾多錢啦， 排費 幾多錢啦，跟住你嗰啲叫做額外嘅 accessories， 譬如車 cam 啊嗰啲嘢要幾多錢啦，咁你呢套嘢你 全部都 係 錢， 清楚喎， 全部都係錢，同埋如果你買完啊，如果當二手車啦，你係想買完之後做一次嗰啲叫做全架車換曬解油，即係嗰啲叫咩啊？ 大嘅 service， 大嘅 service 咧，嗰度都幾千蚊。 係啊，嗰度好多錢㗎。譬如二手車，我哋又值得一提，因為啱啱大佬講緊啦。咁其實咧，我哋可以做嘅係咩咧？買完翻嚟嘅時候，先去做一次 service， 裏邊包括咗你嘅引擎嘅 engine oil 要換曬佢啦。如果有翻幾年年份嘅車，你會唔會係連波箱油都換埋啦？ 甚至個胎換唔換咧？ 係啦，胎換唔換啦？跟住 如果咁講咧，嗰嚿錢就好大。 係啊，你要計埋呢啲數落去嘅，因為你就算你買車當刻唔換，假設你係買一部二手車嘅話，當三至五年嘅二手車，可能到咗你手。你揸一至兩年裏面你都係要做嗰樣嘢噶啦，但係到時你會嘥自己時間啦，你要擺低部車俾人。 但係如果你講緊係一至五年之後嘅話，你先至要去面對呢樣嘢嘅話，你使唔使喺買個當刻你就諗？ 所以你就要諗啦，你會唔會係諗緊你揸多兩年？譬如你買翻嚟已經三年啦，你揸多兩年到五年啦，咁但係你就要擺低部車，因為你要去車房，你可能要擺低一至兩日，你會唔會個工作唔容許你咁樣做啦？ 又或者你住得好遠， 住得好遠距離車房， 冇 錯。 其實呢個咧係買二手車嘅小情意結嚟嘅，因為我主要咧買二手車為主嘅。買二手車你感覺上係人哋揸過噶嘛，即係唔係一部新車。但係如果你做過一次 service， 再做埋一次美容，可能你打埋蠟咧，你感覺上好似話俾自己聽係個新車咁咯。 其實真係做得到。因为其实而家咧，以香港为例先，因为香港咧，其实我哋个揸车习惯啦，我哋用车距离咧系比外国短好多嘅，即系每一程车都短好多。咁外国可能一年里边佢哋个里数行一万出嚟系一啲都唔出奇嘅，香港可能你买一部三年嘅车。你先至行咗一萬公里，係會有呢啲情況發生嘅。咁所以咧，其實本身車個狀態已經好好啦。跟住啦，你買嘅時候，如果個車行係好嘅，佢已經將車內、車外，甚至乎你揭開引擎蓋， 清 全曬，清到好似新車咁樣交翻俾你， 睇落去真係有九成新㗎。 你講緊你車裏邊嘅所有，你摸得到嘅位置，全新咁樣嘅胎盤，完全一點油都冇嘅，裏邊所有嘢一粒塵都冇嘅，嗰啲狀態其實係攞翻到手嘅時候，你同一部新車無異㗎。咁所以咧，其實可以諗一樣嘢啦。我哋買車嘅時候，我哋決定係買新車定二手車先。咁大家之前過往經歷係通常會係新車定二手車。 我係買新車嘅。 新車嘅。 係啦。除非嘅就係有一啲嘅就係新車要等好耐，係 啦， 有時 或者香港冇， 冇錯。你有啲嘅就係你心儀嗰啲嘅就話，如果你而家開始落嘅話，可能要半年，或者一年之後我哋先至可以交車嘅喎。 甚至乎有嗰個款冇 嗰 隻色， 啱啦。咁我就會係啊，去一啲比較新淨啲嘅二手車咯。 我九成都係買二手車，因為我感覺新車落地嗰下係會唔見好多咯。咁同埋二手車嗰個選擇係多好多嗱，同埋咧，大家有時覺得二手車俾人揸過唔係幾好，但係其實咧，如果上一手車出嚟好。好似阿潮潮咁识一去锡架车，同埋好有愿意抌钱啦。我试过有一架车咧，两万零蚊嘅旧车，但系佢个车主咧系成架车换晒 sofa， 包过晒，即系你坐入去咧，你感觉咧系新车嚟噶。即系如果你遇到啲咁好嘅前任车主咧，咪好咯。 系啊，所以我哋真系要好睇个盘啦。譬如我自己，我新车旧车都会嘅。咁纯粹就系、是、又系头先嗰样嘢啦。咁我买车当刻佢有冇嗰部车啦？咁市场上面有冇啲叫做二手好新嘅选择啦？咁如果冇嘅时候，咁就冇办法啦。咁就新嘅啦。咁如果我哋去到二手嘅时候咧，我哋就要睇啦，就系、是、大佬头先所讲啦。咁其实上一手车主系咩人先？点样用嗰部车先？会唔会系甚至乎自己身边识呢个人？哇，好清楚佢嗰个使用习惯嘅。咁如果系哇，发现佢系嗰个保养做到足晒噶啦，佢真系跟足晒车主手册。我五千或者一万公里，我拎翻去做咗保养嘅。咁其实嗰种情况咧，嗰部车新嘅一样嘅，可以系。但系啦，咁其实二手车有一个优势喺边度咧？就个价钱。哇，呢个真系冇得输嘅优势嚟嘅。大家知唔知道慣性大約一部新車落地，我哋唔見幾多錢先？ 新車落地起碼三成， 三分一， 係啊，差唔多打咗個七折㗎嚇。即係呢一個大家係有呢一個心理準備先，因為你講嗱，你情意結啦， 中意得呢部車，買得佢新車嘅時候，我假設你真係會起碼揸翻佢三五七年 啦，係咪先？咁其實 嗰個 depreciation 對於你嚟講，嗰個折舊其實係冇乜所謂嘅嘢嚟嘅，因為你攤翻開嘅時候，咁你係唔係都係要蝕呢個錢㗎啦？但如果你話唔係，我真係純粹每一部車我換款嘅，我揸完佢之後，我好想又試多啲唔同嘅型號啊、牌子啊咁樣，我都建議你啦。咁 即 係 換車換得密嗰啲， 係你換得密嗰啲，你真係唔好新車，因為你每一 即 系 Michael 咯，佢咪就成日都换噶嘛， 冇错冇错， 所以佢会中意买二手车就系咁样咯。佢真系噶， 佢 花心噶。 情 意结 得嚟，佢已经长情咗啦。我觉得 揸唔同嘅车，我哋都见过啦。系每一个礼拜就嗰个车牌一样，但系车 呢个又唔同嘅样嘅。 真系你唔好话我黐线， 冇每一个礼拜 有。我试过有一次嘅就两个礼拜里面见到揸咗两架唔同嘅车翻嚟，但个车牌一样，我知道又系佢。跟住下个礼拜之后，应该架车麻麻地好揸，佢就即刻换咗另外一架啦。系嗰啲细细嗰啲 K 卡嚟嘅， 系冇错， 系啊， 系啊。所以我哋其实可以咁样， 冇所谓啫，话俾大家听。其实我都 OK 啊。 所以就系咧，我哋真系市场上面真系有呢个市场 啊 嘛，系咪先？真系会有咁嘅人嘅，我哋会中意。 对唔住，我突然间谂翻起，我回应翻啦。如果换车有时换啊嘛，系点解咧？因为咧。嗰啲萬零兩萬蚊嗰啲車咧，其實咧你來回咧你冇蝕過錢，你分分鐘咧仲會賺咗添。好多時咧，因為佢萬零蚊買翻嚟，咁如果你遇到愛好者，佢兩萬幾蚊幫你買，你仲唔係免費揸，你仲賺揸添啊！真係做好多時， 咁你咪同大家分享咯。 真係絕對有呢種例子，因為其實咧， 但新車就好難有。 新車冇啊， 新車 新車市面上咧，可能去到而家呢刻，可能十隻手指數埋，真係只會有。过咁多部车系会令到你赚钱嘅，少之又少，即系除非嗰啲好特别嘅特别版啊，出咗好少嘅嘢啊，或者某啲常见嘅牌子，但系佢出咗一部车，佢出咗好短时间啫，出咗好少量嘅。如果而家呢刻仲有嗰部车嘅话，已经贵过你当初买车嘅价钱嘅，咁所以其实咧系可以有唔同方法去拣车嘅，系啦。咁二手车我哋就所以拣车主啦，上一手嘅车主，仲要拣卖家，系啦。咁呢一个都好紧要嘅，但系咧再嚟咯，我哋再要谂嘅系咩呢？你个实际需要啊，因为其实市面上面咧而家呢刻有两个座位嘅车啦，四个座位嘅车啦，七个座位嘅车啦，你家庭需要其实系要几多空间啦？因为咧有人买车嘅时候就会谂啦，喂唔系我横掂俾咗嗰嚿钱出嚟，同等嘅价值、同等嘅银码，我可以买一部大咗嘅车、多咗座位嘅车，大家觉得呢个睇法啱唔啱先？ 我唔会， 梗系唔啱， 我唔会。 如果你经常都系得一个人至两个人嘅，其实就有啲浪费咯。 系， 不过你中意都冇办法嘅， 嗰个系。就好大浪费嚟噶，浪费紧地球资源，浪费紧油啊！点解咧？因为其实我哋譬如讲紧啦，买一部七人车咁计啊，一部七人车，你长期得一至两个人用嘅时候咧，咁你其实拮咗出嚟嗰啲位，你摆嘢都摆唔到咁多啦。其实嗰啲我嘅角度，我会叫做 dead weight， 咩意思咧？一啲冇用嘅重量啊，咁样样咧，你就一路都系燃烧住油。去孭住嗰個重量去行，但你得物無所用嘅嘢嚟嘅，所以買車嘅時候緊記就係諗翻清楚自己實際需要嘅嘢，而唔係我好中意嗰個款出咗，或見到佢價錢抵買，衝動直接走去買一啲唔適合自己嘅嘢咯。呢個就唔建議嘅做法嚟嘅。但係啦，去到而家呢刻，我哋市面上面咧，我哋電動車哇林林種種多咗好多好多唔同選擇出現咗啦。咁其實咧嚟個速度咧，比我當初預期嘅都快。大家如果仲記得我。當時都仲講緊，可能要去到下一代，可能講兩至三年左右，啲電動車先至會下一代嘢出嚟啦。其實而家呢一刻我諗距離我上次講呢樣一年左右啦。而家呢刻已經係一啲新世代嘅電動車已經出咗啦。大家估下佢最大分別喺邊一度？ 佢整到好似整到好似油車咁咯，感覺 嗱似油車續航力都啱曬嘢嚟嘅。以前嘅電動車續航力，我哋講緊可能行400公里，仲要打個折頭啊， 冇錯， 打個8至7。 因為有好多同我分享嘅就係話，一路揸嘅時候見到佢冇電，你係好驚嘅，係有一個新嘅症狀嘅，就係令到你揸電動車有個 panic。 冇錯， 電動車 panic。 係啊，以前咧第一。代嗰啲嘢曾經出過一啲電動車，係行到238公里，佢飆出嚟238，你又係打翻個7至8折啦。哇！如果 少咗238， 鋭鋭嘅揸車方法咧， 佢揸咁遠咧，即係揸兩程就冇 啦。你差唔多每一次出車，你都諗緊要去叉電。 除非你只係翻嚟翻工之後，跟住就翻屋企，你唔好中間嘅就有啲其他咩嘅地方你要去， 已經唔得噶啦， 唔可以係啦，因為你會好驚。 但去到而家呢刻咯，一新出咗嗰啲新世代咧，講緊佢本身嘅續航力標示都已經有7至88公里啦。 咁你打翻个折头落去，你已经同一部有车个续航力好类似噶啦，你已经冇咗嗰种续航焦虑症出现噶啦。咁、其实咧，所以而家呢一刻咧谂嘅时候咧，又可以诶实用性提高咗好多啦。咁可以选择嘅就系、是，总之就系你嘅屋企或者你嘅办公地方系有得俾你充电嘅。咁、其实已经系一个好选择嚟噶咯。 同埋而家充电嘅地方多咗好多， 多咗好多。虽然我哋免费充电已经开始越嚟越少啦， 我就 而家排队嘅人系多咗嘅。即系所以你要谂咧，就系如果用公共充电器咧，你去到商场，你可能谂住食餐饭、但系你可能等泊车。去充電嘅，你可能已經頭頭尾尾冇一個鐘噶啦嚇。你去到嘅充電器有人充緊嘅時候，你要等，等到佢去充完嘅時候，你懟到自己部車入去充電嘅時候，你又要計幾時翻落去褪走自己部車。你頭頭尾尾可能成個鐘嘅，呢、個付出你要諗翻自己個生活模式係容唔容許你自己做先。 同意 係啦，如果係真係自己接受到呢啲，你就可以去開始考慮電動車咯。咁電動車發展咁蓬勃，大家覺得燃油車去到呢一刻？其实仲有冇佢嘅意义呢？ 有，点会冇啊？ 暂时都仲系得嘅，系暂时都得嘅，系啦系啦。 但系趋势咧，佢都系啲配套嚟嘅。 系啊，因为 配套如果佢系配合唔到嘅话，你一样都要有呢一个燃油车噶。 冇错啊，所以之前咧，我哋咪曾经提及过，有好多个牌子嘅车厂，佢哋咪定咗一个期限，讲紧可能当刻啦，我已经决定咗啦， 唔再出啦， 再嚟得唔出啦，净系出电动车嘅啫。有啲就 set 咗。當時佢話可能五年之後，整個生產線會變成純電動車嘅、大家知唔知而家最新發展咧？ 係咪好多繼續會再出咧？ 兩條腿走路啦， 係啦，全部我話俾你聽，當時講過以上説話嘅車廠啊嚇，而家呢刻已經彈弓走咗啦。係啦，即係當時講咗話我變純電動車嘅牌子，其實有一兩間啦，已經決定咗啦，我都係出翻燃油車啦。咁兩邊一齊行啦。 唔到你講 咁，其實真係嘅。頭先Yoyo已經指出一樣嘢咧，其實兩邊都有佢個實用性喺度嘅，大家有唔同嘅需要。即係譬如我哋咁樣講啦，我揸車除咗佢一個交通工具，其實我係覺得一個好享受嘅過程嚟嘅。我唔知大佬有冇 絕同感，絕對。 我覺得嗰種燃油車俾我嘅轉波嘅感覺啊，我每一次譬如喺波箱轉波，跟住佢有聲俾我啊。甚至乎可能死气喉，佢有啲自然嘅声出到嚟嘅时候，嗰啲系我觉得系一个驾驶 满足感 嚟。我每一次我嗰个动作，我都觉得哇，我同部车好似一个机械嘅一个 合二为一， 合二为一，即系我个操控100%喺晒我自己手上面嘅。其实而家电动车发展到点犀利都好，去到呢刻啊，其实佢都系未有呢一样嘢。 即系驾驶嘅经验系好唔同。 完全兩回事， 佢哋係舒適咯， 係啦，佢舒適咯，但係佢就價錢上面可以好大嘅優勢啦。而家因為佢純粹就係簡單咗好多，機件簡單。所以大家可以分開唔同嘅方法， 諗下 自己實際需要嘅啦。 好多嘢需要留意。 其實係未講完， 未講完 有好多， 係啦， 留翻下次啦。 下集再陪。 好嘅，多謝潮潮。好，十二點半聽緊風騷快聞先咧。十二點半新聞報告翻嚟繼續點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黎奥运国家队代表团继续在本港的访问行程，部分运动员分别到将军澳消防及救护学院参与纪律部队交流日，亦都有运动员到体院和本地运动员交流，以及到一间中学和学生交流。部分成員包括跳水金牌得主全紅婵和陳戶籍、乒乓女單金牌得主陳夢等，朝早到聖保羅書院和學生交流。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和立法會前主席聖保羅書院校友曾玉成亦都有出席，他們在校門前拍大合照。一個十歲的小朋友帶同印有國家奧運健兒畫像的報紙到場支持，他說自己打了四年乒乓波，巴黎奧運期間經常看賽事，對國家隊訪港感到興奮，可惜買不到明日運動項目示範一飛。亦都有市民在體院外等候，就讀中一的何同學說未能夠買飛看運動員表演，所以到體院外等待。他說上屆奧運看馬龍的賽事之後才學習乒乓，所以想獲取馬龍和其他國家隊乒乓代表的簽名。 投资推广署今年一至七月协助25间创意产业公司来香港发展，数量接近去年全年，总投资额和创造的就业职位就超过去年全年。投资推广处创意产业总裁方婉仪话：，目前有100间创意产业公司正系洽商嚟香港落户，主要考虑因素包括营商环境、潜在客户等。佢认为本港喺创意产业发展嘅基本因素强，低税率对企业嚟讲系吸引嘅条件。方婉仪预料本港创意产业未来有稳定增长，署方会做好吸引投资者的工作。署方在大湾区已经设立小组，和相关单位紧密联系。如果有企业想在大湾区设点，署方会引荐合适的园区，就资源对接和如何把握大湾区商机，向企业提供意见。在天气方面，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一偏东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酷热，但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100点，升313点，总成交金额67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0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383点，升2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72，升3.5；美团119.2，升3.5；腾讯控股381.6，升4蚊；恒生中国企业65.52，升1.36；中国平安37.75，升1.65；阿里巴巴80.5，升1.45；小米集团19.62，升7.4；比亚迪股份241.2，升13.6；南方恒生科技3.508，升0.8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94，日元144.8，瑞士法郎0.848，加元1.349，人民幣7.091，英鎊對美元1.317，歐元對美元1.108，澳元對美元0.681，新西蘭元對美元0.626。日經平均指數報38,489點，升127點，港金報23,380元，跌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514.37美元，賣出2,514.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白日梦我》完结篇， 林宇京母亲突然患上重病，而沈娟一边要专心射击比赛，另一方面又要奋力维持舅父留低嘅人气店，加上各自要为毕业后嘅前途作出抉择，成长为二人带嚟嘅压力，佢哋嘅感情又受唔受得住考验？ 国剧夜场《白日梦我》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大家好，我是麦曾比特。怎样先算是一个快活人？ 喺我嘅角度就係开开心心做自己鍾意做嘅嘢，而唔好介意人哋点睇，因为做自己先係最开心嘅耶、yeah! 哇好开心喎、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33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3%，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已经生效了。电话里面我们有郑小姐。 喂 ,Hello, 你好啊，吴安。 喂 小姐， 你好， 郑 小姐你好。 你好， 你们好。 你好，你好。怎样啊郑小姐？ 好开心啊，打你。 嗯，是啊，多谢你们啊。 应该的。 是，我呢有个妹， 是 周一家翻过来香港。 在澳洲翻来是吗？ 是啊， 去了多久啊？ 移民。 他03年过去的。 哦， 由03年到现在未回来。 哇 ,20 年了。 是啊，有回来。哦。不过呢，我个妹呢，她由9月6号生日。 哦。 是，那啊，难得他们有心跟啲家姐吃饭。 嗯。 那我好开心。 嗯。 好，为什么你的语气 咁无奈嘅你？我知啦， 好开心。 我知啦，佢冇带啲澳洲青边包翻嚟俾你，系咪？ 有 有啊，啊几多只先？ 有啊， 系 几多只啊？ 开心啦， 咁咪系咯？咁你啲语气唔好咁样啦，我都好开心。佢生日嘅时候会同我哋啲家姐食饭。 哦，唔系。系开心嘅， 系开心嘅。 而家好啲啦，而家好啲啦。 冇搞到好似我好唔 开 心。 系啦， 我惊啫，我担心啫。 龙虾有冇啊？ 冇啊，冇啊。 冇龙虾咧。 下次咧， 系。 而家唯有佢嚟香港嘅咋。 系啊。 我去唔到去澳洲咁远地方。 点解嘅？点解嘅？你唔去澳洲去探下佢？ 唔系好远啫嘛。 好，我系长者嚟嘅。 哦。 长者都可以坐飞机噶。 系啦。 个机程真系太远啦，我乜嘢对佢好辛苦噶。 哦。 唔紧要啦，咁咪多啲翻嚟探你都一样啫吓。 我希望咯。 系啦，一定会啦。 开心心吓，好唔好啊？ 高兴啊！ 嗱，我仲有。 系 系。 我仲有咧，有对鞋又都有三个妹，都系九月份嘅。 哇！ 我好多兄弟姐妹噶。 我估下先，八个。 唔啱。 七个。 No。 五个。 十二个。 No。 多啲定少啲？ 少啲。 少啲啊？ 六个。 系咯，五六个。 六个好通啫喎。 四个。 No。 几多个？ 唔知系个。 开估啦，开估啦。 九 个 咁又唔系少啲 喎， 不过以前系嘅，我屋企都有嘅，我屋企都有咁多嘅，我啲九姑姐啊，嗰啲十姨啊都有好多嘅，以前都系真系生好多嘅。 哇，咁你有几多个？譬如话有啲叫做姨甥啊、侄仔啊咁嗰啲啊， 好多啊，都好多啊。 嗯，大家族啊吓， 我谂你记唔晒， 一齐食饭一定好开心啊，几围 个名都记得。 记得，而家暂时个思维我都记得噶。 暂时个思维，迟啲难讲。 包利是要包足， 可能佢食饭嘅时候会有一个名牌喺呢度，系咪？ 啊，你 系四姑姐嘅宾仔咁样。 会唔会？ 讲笑啫，讲笑啫， 讲 笑啫。 暂时未去到呢度， 未 去到呢一架咁就。 好好， 开心就得啦。 嗱，我仲有三个妹咧，佢叫做。九月六号个妹咧叫郑宝莲， 阿莲姐， 莲姐 系，第四嗰个妹咧叫郑玉莲，就九月四号。 哦，全部莲字尾。 仲有咩？仲有一个系咩莲啊？仲有一个 就系欢乐莲莲。 郑丽英， 阿郑丽英， 呢 啲呢个 又话莲字辈嘅， 系啦，搞错啊， 冇错啊， 咁啊连到啊， 因为咧连续咧都系女啊， 我想生仔。 是啦，冇错啦，阿志叻啊你。 郑玉佩就生到仔噶啦咩？ 英啊，郑玉英啊。 哦，郑玉英就生到仔噶啦咩？ 唔知 道。 哦。做下彩噶咋呢啲唔知噶。 OK。 咁啊，阿郑小姐你系咩年啊？ 丽。 即系丽 年，丽年就 系。 系。啊，丽年姐就 系。系你好啊，你好，咁样咯。 好。 咁我祝我呢啲妹咧就身体健康啦。 好。 喜气洋洋啦， 一定会。 首歌。 好啦， 系啊， 一阵帮你播好唔好？多谢晒， 多杯啊，翻嚟， 多谢郑小姐， 三位主持人身体健康， 大家咁话， 大家咁话， 好， 多谢， 拜拜。 好啦，有啲代读嘅 Jessica 咧，佢话咧麻烦三位主持啊，想点出俾妈咪听。九月二号系妈咪生日啊，祝妈咪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身壮力健嘅。咁另外我哋嘅风骚好朋友咧 Helen 咧，听日生日啦，祝佢生日快乐嘅，就系呢首歌曲《喜气又洋洋》，送俾所有嚟紧生日嘅朋友们，玩得开心啲咯。小凤喜喜洋洋，四点搭九，电话里边有 Annie， 喂 喂 ，Annie 你好啊， 你好啊 ，Michael 阿 Sarah， 你好， 肥强， 肥强， 点解变咗肥强嘅？你叫佢做下， 诶，佢喺嗰个职安嗰度，咪叫佢做 咩？哦，咦，醒目啊，留意职安 嘅， 啱啱啱，点啊 ，Annie 今日有咩特别点唱啊？ 冇啊，因为今日我个仔生日， 生日快乐， 叫 Vincent 仔， 系啦 ，Vincent 仔几多岁啊？ 44岁啊。 哦， 吓， 系咪已经结咗婚噶啦？ 结咗婚咯。 有几多个孙仔啊？系啊。 冇啊，佢养狗嘛， 唔紧要啦，佢开心就得 啦。 系啊， 系啊，我得一个孙噶咋，我上次打过嚟噶啦，阿芝士嗰个咧。 我應該都記得， 我唔記得， 幾開心啊！ 係啊， 咁點解你祝生日啊？ 诶，冇啊，因为都系假，唔系假期，佢礼拜先翻嚟我屋企 食饭咯，食餐饭咯。 系咯，咁啊，阿细佬就九月十七号生日，阿芝芝爸爸， 嗯， 哦， 系啦，咁就祝埋佢啦，身体健康啦，而家个个见到都系话最紧要身体健康， 梗系啊，系啊，健康代表一切啊，而家 系啊， 冇健康咧，有嘢啊食唔落，我夜晚瞓唔准，几惨 啊， 系啊，最惨啊，嗬，系咯，而家搵食又艰难咧。 都是会的，都是会的。 啊 好啊，咁俾大仔细仔，系咪啊？ 系啊系啊， 咁送埋俾你啦， 系啊。系啊系咯，我到时我又打嚟咯。 好啊， 因为我系十二月噶。 哦，你十二月嘅， 系 啊好啊好啊，咁好啊，十月大家开心吓， 系咯吓 ，OK 咁啊吓，咁我因为我个仔咧，诶，佢哋细个好中意睇嗰个卡通片嘅 《圣斗士星 矢》啊， 系啦系啦。 你点解俾佢睇啊？你唔俾佢揾杂功课，你有冇搞错？ 要轻松下噶嘛， 肥强，佢哋翻学啊，我哋八点几就要瞓觉，唔开电视噶啦。 系 啊，咁佢几时睇啊？圣斗士， 我自己都唔睇噶， 星期六日先睇啊。 嗰阵星期六日做噶嘛，星期咁即系佢瞓咗觉成十一点先做噶。 但系使唔使八点几瞓啊？ 是啊，他们 饭都未吃啊，有多人的。 不是，我们吃了的。 他几点起身啊？ 六点几咯。 哇。 是啊，那你要吃完早餐上学是这么上下。 其实都啱的。 是啊，那我自己都不看的，电视又不看，心机又不听的了。 这个是你新教来的嘛。 是啊，因为如果你看你不给他看，那我 就 不公平 了。搞错啊。 是啊，不可以这样。 即是带头我都睡觉了，所以你都要睡觉，不会想出来。 是啦，是啦。 那你现在有没有叫他听风骚快活人啊？你话妈听 听唔到，咁我咧谂住礼拜咧就叫佢哋一齐听 重温，系咪 重温 好 啦？ 好，新年 好，非常好， 系啦， 嗯， 好好，唔该晒你， 好啦， 你哋都身体健康啊， 多谢晒， 多谢， 拜 拜， 圣斗士星矢。 数不清双子星天蝎与水瓶，云后面还藏着白羊金牛，风里有天平，星有多少那数得清，只知心中充满激情，能为自由而入万重烽火，捐上我生命。这宇宙及浩瀚银河望我在此，不屈者与我本同意志，即使失意创伤一笑置之，挥我生命写迹而故事。 是坚持，怀着正义对天地，卷士应披起战衣，无惧使者都是疯子，尽管请我疯子，星光知道星子，心中满是坚持，怀着正义对天地。 晏昼啊，仲有八分钟到晏昼一点钟啊，有一个最新嘅天气报告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两点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两点半，即系今日咧有阳光酷热啦，同埋有骤雨，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鼠疫警告亦都生效嘅。好啦，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 余小姐你好啊， 系啊你好啊，梁继章、马小强、李丽蕊，你好， 你好啊，余小姐， 哇，喺成个名叫晒， 点啊，余 小 姐。 今日想点唱咧，俾我两个仔仔啊，下个星期开始翻学啦，咁希望佢哋努力啲读书啦，因为读咗咁多年都系成绩比较差咯，咁啊想佢哋努力啲咯，唔好玩咁多游戏机咯。 几多岁啊？两个仔仔？ 十一岁。 同埋。 两个都系十一岁人， 孖仔啊， 孖仔两个十一岁 ，OK， 系 啊， 好得意， 嗯， 系咪同一间学校啊？ 系啊，同一间学校同一班啊！ 哇，啲老师认唔认得佢哋噶？ 系咪好似样 噶？ 佢哋话会捞乱似样， 一定会捞乱咯。 好难认啊，好难认佢话。 系啊，你认唔认到？ 我梗系认到啦，由细睇到佢打。 好笑啊！ 有咩特别方法？ 你点认啊？ 系咯，你点认啊？ 睇眼我就觉得佢哋有分别嘅，但系人哋睇咧就觉得佢哋两个一样。 嗯， 咁样。 佢哋两个系咪都觉得阿妈又叫错你啦？ 会整蛊你噶？ 佢为咗我食。犯咗啦，其实又喂， 佢俾利是我嘅，你又俾 啊？姐， 系啊，佢会唔会整蛊你噶？ 整蛊啊冇啊，不过有时讲啲嘢会搞笑咯，同埋佢哋争嘢玩啊，嗰啲嘢咩都要一人一份咯。 我想问咧，嗰啲叫 twins 咧，系咪啲嘢谂法一样啊？经常即系中意嘅都一样噶，唔同噶都 唔同噶。佢哋中意啲嘢系唔同噶，但系有时咧中意同一类嘅，咁就会争咯。 叫你两个嚟，我嚟讲 下。系啊，我听到你声喎。你以为我 而家玩紧游戏机啊？ 唔系，你话妈咪有个叔叔，有个 auntie 朋友想。同你倾电话啦， 你讲唔讲电话啊？ 梗系讲啦， 叫咩名？ 叫乜讲 ？Hello， 喂， 喂，你好啊， 你叫咩名啊？ 喂， 喂， 做乜？ 做乜？ 我系学校嘅陈主任，你做晒暑期作业未啊？ 做晒， 做晒， 真系， 你揭开第八页睇下。 喂， 唔出声， 你叫咩名？自己介绍，你叫咩名啊？ 叫咩名？ 你叫咩名？ 张又恒， 张又恒啊， 咪咯， 恒仔， 恒仔， 系啊， 你系 B 班嗰个啊嘛，系咪啊？ 系啊，系啊， 系咪啊？ 细佬叫张又恒， 哦，细佬叫张又恒， 哥哥咧，哥哥叫咩啊？ 哥哥叫张日恒， 我日恒同埋又恒 仔， 好啦， 你使唔使读书啦？ 冇错， 系啊，系咁好中意你哋个节目啊，差唔多日日都听啊，佢哋暑假都有听啊。 多谢 系咩？ 你逼佢听， 系啊， 陪妈咪听。 你话佢表现良好，送套暑期作业俾佢， 再送多套。 冇错， 啲恐怖故事啊， 真系恐怖故事， 唔系啩？ 系啊，你哋好耐冇播，不过今个星期播咗一个几好听， 可以吓亲。大家嘛， 惊吓系真系惊吓咋， 晏昼嘅时候 又要 听 咯， 系 细路仔都中意听嘅咩？ 系嘅， 又好中意听你哋嗰个片段人间嗰啲故事。 多谢多谢多谢， 我哋会继续努力， 好冇？ 小朋友都要继续努力，好冇？ 大家 都 努力咁多啊，恒仔， 好啦， 今日呢首歌系啦，好特别。 好， 系啊，好，我哋会点唱俾你听噶啦。 好啊， 多谢晒， 多谢晒， 多谢余小姐，拜拜， 拜拜。 好啦，呢个时间差唔多去节目嘅尾声噶啦，咁啊送俾歌呢只歌咧，俾头先嘅嗰个妈咪啦，同埋两个恒仔啦，同埋所有呢个听紧风声嘅朋友们啦。 系啊，快啲赶埋啲暑期作业啦。 系啊，下个礼拜开学噶啦，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拜拜， 拜拜， 拜拜。 Start a fight.